深切治疗部。据报他们是60至70几岁的男子，其中三人为日本人。首相安倍晋三在应对新型肺炎的会议上表示，除了湖北省，日本明天开始都拒绝到过浙江省的外国人入境，又预告对其他疫情扩大的地区将会采取相同的政策。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和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早上寒冷。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1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22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2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0.4升1.4，阿里巴巴212.2冇起跌，美团点评101.3升2.1。香港电视5.37跌6.4，中心国际16.04系跌4.2，盈富基金27.9升1.5，友邦保险80.8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069，瑞士法郎7.964，澳元5.229，加元5.849，新西兰元5.024，欧元8.405。每百日元兑港元7.0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0点，升134点。黄金现价报14,5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72美元，卖出1,56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火炭路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重头下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能见度低啊，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中线啦，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嘅80公里噶。咁另外慢线咧就由每小时嘅8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6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军地北村沙头角、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渡船街、东莞街尾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有一啲良好嘅习惯咧，都可以有效减低到自己受感染嘅机会嘅。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要做好保暖啦。如果是天氣真係涼嘅話咧，就立翻條頸巾，嗰個氣管保暖咧好緊要嘅。朝頭早咧，如果係有太陽嘅時間咧，就可以落去公園 行個圈，做適量嘅運動。第一適量嘅運動咧，咁先至自己嘅身體咧抵抗到呢啲病毒嘅。如果有咳嗽啊、打一黐咧，就用紙巾揞住，就唔好就咁對住人哋咳啊、打一黐咁樣。另外咧，如果真係天氣好凍嘅時候，我都可以飲翻杯暖水，呢啲都係咧有效可以預防病毒嘅措施嚟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世界變得不一樣，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話由佢啦， 開心有一日，唔開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王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同埋喺出边嘅桂花田。 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喂，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系啊，好清新啊，而家觉得个画面。 点解好清新？听到阿田， 听到阿田最优美动人嘅声线， 我哋可以想象 就够啦，就够啦。 平时嗰啲听众咧，就咁听佢把声咧，又可以有好多想象空间， 好多幻想 嘅空间。但 系 我哋平时日日对住佢咧，个想象空间系负数噶嘛。 又冇咁讲，冇意思啫。 系啦，想象嚟做咩？咁大个摆在眼前啦，系咪先？ 我而家觉得好似系钟丽缇同我哋做节目啊！ 哎呀，真系好啊，多谢你啊！我真系啊，而家咧好正啊！我未试过咧，真系咁耐未试过咧。我系着住件长褛，跟住就望住个窗口，跟住同你做节目。哎呀，哇，太美丽！ 你好似开始进入人妻模喎。我净系着住件长褛。 喂，唔好乱讲，唔好乱讲，我唔想有画面啊，大佬。即系我知佢唔系钟丽缇嚟嘅，因为 冇咁讲，冇咁讲。诶，你感觉如何啊？今日轮到你咯。 系啊，有啲唔惯，同埋但系都几正，可以瞓多一个钟头，你知唔知啊？你开始喺 CC 咧，慢慢做着其他嘢啦，跟住仲可以咧，整翻块多士啊，等佢蒸咗之后咧，我就行去攞嚟食啊，咁样。 系、 哦，所以个感觉原来都几轻松嘅，原来都。 哦，但系你唔会惊话即系，哎呀哎呀，迟到啦迟到啦，咁样咧，冲出去搭小巴咁样咧？ 冇啊，即系冇呢个 mood 啊。 即系都觉得几有限啊，系咪啊？ 你我将闹钟校晏咗啦，啱乜咁快又八点几啦？唔系喎，原来已经九点几啦。咩啊？ 系啊，冇啊冇啊，咦你有时差喎、啊，你喺纽约嘅地区打嚟喎，真系。 好似有两秒 delay 咁样。系啊， 你会唔会预告一下咧？你晏啲呢个居家住所之后咧，你仲会去边噶？你会唔会去咗、哎、去会唔会行山噶、啊、你？ 唔行山，哇！出面好大雾啊，我而家见唔到狮子山个头嘅啫嘛，佢半个根都见唔到啊，蒙到咧不得之地啊出边。 系唔系啊？而家唔系兴狮子山啊，兴行山银行啊嘛。 哦，行山银行，我唔会啦，放心啦。 系咯，倾咁多你哋啊嘛，系咯，有人咁讲噶嘛。 系啊，真系 OK 嘅。喂，但系嗱， 唔会啊，唔会啊，我依家咧就会落去嘅九龙城。嗱，如果系九龙城之后咧，又系听紧风骚嘅咧。见到我要同我 say 个 hi 啊吓，咁跟住同你倾下偈，睇下你近况系点啊，咁样咯。 哦，你 say 个 hi 好咯， 系有冇太近距离接触？大家惊你噶嘛？ 系啊，唔系大家都惊，我哋要学习大大咁样咧，见到面咧，哇，唔会不握手啦吓，唔好握手啦咁样。安全啲， 同埋要安全距離係咪啊？ 係啊， 放心啦，唔好熱情 嘅。係啊，你講安全距離咧，我哋呢幾日咧，大家都各自咧見到有啲咧叫做疫情之下唔正常嘅日常開始發生緊 啦。一樣啦，我哋冇講唔正常啦，因為其實好多嘢都唔正常噶啦。 唔係話佢唔正常嘅正常咯， 係係。 而家 abnormal 嘅 normal 咁樣啊，真係。 因為 係啊，唔正常，要等佢正常。即係好似正常咁樣去運作 係咪？係啦，譬如咧，我琴日本來咧細路咧就要去學琴嘅咁樣， 咁啊一早就话咗唔好学住啦， 应该系咪？ 系啦，就 cat 唔系老师话你肯嚟，我肯教噶。 OK， 系咧，因为老师度搵食啫。咁、但系我 你肯唔肯去啊？ 嗱，两睇啊，一阵间我尝试解答你嗰个老师俾你嘅呢个 information 啊。 咁跟住我老婆梗系同我讲话，喂唔使旨意啦，唔好去啦咁样。咁本来就话算就 cancel 咗啦。 你太助系呢个真系非常之小心嘅， 系啱嘅，啱嘅。咁但系咧，好快咧，琴行嗰边咧就俾咗个新嘅选择我哋。 哦， 佢就话系啦，佢就有个选择，佢就话啦，阿 B 咧佢唔嚟学琴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佢仲系好想弹嘅话咧，你会唔会考虑用我哋嘅视像教学嘅方式？ 嗯哼， 系啦，咁咧佢 屋企有琴嘅，可以咁样 啊，有 电话又有啦， 有，咁当然就系要你本身屋企有个琴嘅，咁我之前有个电子琴仔咧都可以可保平安，佢顶几下啫。咁我话点解视像教学咁威啊？咁样即系我即刻谂起就系嗰啲 WebJ 啊，以前嗰啲咧， 系， 哇正啊，系咪嗰啲聊天咧，钢琴聊天室？ 嗰啲叫做家庭主妇教主 送 一样咁 样 啫嘛。 系啊，其实类似嘅。咁跟住佢就send晒啲教学上嚟咧，佢仲话好得意噶，好多小朋友咧都中意望住咧。咁最后就装咗某一啲嘅嗰啲视像会议嗰啲软体咧，佢又唔系用普通我哋 WhatsApp 嗰啲。总之佢就开咗某一个嗰啲视像会议嘅软体。 OK。 咁然后就摆到咯。 咁使唔使系双方面都 双方都要装 嘅？ 系啦，双方都要装嘅。咁啊装完之后咧，然后就冇乜嘢噶。咁啊， 你讲嗰个软体系电脑用定手机？ 手机都得嘅，手机都得嘅，即系 好 装个 app 啫。 咁装个 app 咪装个 app 咯，咩软体喎？真系我唔明啊，搞到我 未听过软体咧。 我唔明啊， 系啊，蔡敬文喺上面听住噶。 问住阿马个监制，佢明唔明啊？真系啊，唉，真系。 咁总之装完之后咧，就学啦。但系琴日因为我唔系屋企嘅，我就问我老婆话：点啊？我睇用视像弹琴会唔会即系零舍兴奋啊？佢哋话细路仔会觉得好有趣噶嘛？ 啊，咁应该会啊，一个新嘅媒介未见过啊，老师你咁样教噶，咁好合理噶，会觉得兴奋。 阿桂花田，你觉得会点啊？你都学过琴啊，当年。 我唔会中意咯，因为会好懒散嘅，你知唔知啊？同埋唔会集中咯，又要望住个 mon， 我宁愿去嗰度咯。不过你咁样咧，可以咧记嗱阿仔又可以咧上到堂，咩咧个老师个琴行咁样又可以赚翻嚟钱，照收费噶嘛，好似 系噶，个沟堂照扣噶。但系果然系过来人啊， 系 佢头先嗰两个字就系将佢嘅性格同我阿仔琴日嘅经历咧完美结合， 懒散噶嘛，系咪？ 但系心散 系啊，我老婆形容俾我听咧，佢话。你个仔全程咧就净系踎喺嗰个钢琴键上面咧，托住个腮，冇心机，弹唔到，系啊。 但你老婆冇帮手保持住佢个 discipline 嘅咩？佢个纪律。 我老婆系负责拎住部机咧，因为要对住个 mon， 对住个琴啊，系啊。 冇嘢托住。 有，唔系我老婆咪托咯， 系啊， 系啦，呢次嚟攞嚟托啦，咁样，咁所以琴日呢一堂咧就证明咗啊。啲僆仔咧，可能真系要咧真人喺隔篱咧，你听唔听啊？ 系 听唔听话？如果唔系，佢就会懒散嘅啦。 哦， 系啊，根本冇可能噶，因为咧点解咁讲咧？譬如我仔啦，即系都要即系应付 DSE 啦，咁样，但系嗰个哥哥咧就唔会再上嚟屋企啊嘛。咁啊，但系维保要 keep 住嗰个叫做啊，佢又有收入啦，即系个哥哥又有收入啦。咁啊，但系乐乐都要系继续去有呢个叫做 补习嘅课程咁样， 功课要做啦吓，即系大家咁佢哋都系用呢个网上学习啦。咁究竟系点咧？咁佢就掟啲卷过嚟，跟住做完之后又掟翻啲卷俾佢改咁样咯。我哋都变咗咁噶啦，因为 即系 long 啲啊， 安全 啊。long 啲啊， 我见到咧有另外一啲嘅媒介啦吓，佢哋都用咗另外网上学习嘅呢个方法咧去代替教课。 譬如 舞蹈界同埋瑜伽界嘅朋友咧，可能嗰个分别系在于乜嘢呢？佢教嘅对象并非系小朋友 ，OK， 大人 系啦。譬如我见到咧，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系教瑜伽同埋教芭蕾舞嘅， 高温瑜伽， 唔高温噶， 咁点着衫啊？ 都唔高温，你平时着咩衫咪着咩衫咯。瑜伽系要着衫，你谂得太多啦。如果瑜 伽 唔着衫嗰啲咧，系男人做嘅瑜伽嚟嘅啫。 系咩？有一只咁噶？ 咁你而家仲使唔使谂啊？咁 有只咁样嘅咩？ 幻想啦，系咪？ 有， 可以坦荡荡啲啫嘛。 可以，唔好咁激动。 因为咧，佢教紧嗰啲咧就系成年人嘅班别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咧就选择咗咧就一个老师照样喺个课室入边度。 O K， 但系个课室里面因为得一个人啫嘛，但系呢个公司咧就安排咗唔同嘅机器啊。 系， 咁我谂佢中间咧都牵涉到一啲嘅应用程式啊之类 嗰啲软体 啦，系啦嗰啲软体啦，咁啊得出嘅结论咧就系个老师咧可以咧将一个平时电视机嘅画面咧就分开咗20格系啦咁样，同学咧就继续系一个格咧就睇住老师点样去教啦，可能做瑜伽你咁样谂， 咁得唔得？ 得出嚟得，佢哋嘅反应仲几好添啊，因为咧平时可能你习惯咗有一啲喐动嘅活动嘅，即系可能你会做瑜伽，你会跑步啊各样嘢，但系而家你谂下嗰啲康文署啲场地都冇晒啦，你想打个羽毛球都冇机会啦。 啦，係咪？但要呢啲嘅話咧，大家可以繼續喺屋企度做運動。咁、 哦、 所以咧，我見到佢咧報名嘅人數咧係多嘅喎。 因為我覺得咁啊，佢喺屋企做瑜伽咧、嗯，其實同你平時聽嗰啲鄭多燕咧、 啊， 自己買隻碟嚟睇鄭多燕、嗯、或者網上學嗰啲咧，温和都冇分別嘅。 你有一個分別，就因為你始終你跟阿鄭多燕做嗰陣時咧， 你可以停佢咯， 係啦，你可以停佢。但呢一個有唔同嘅咧，就係、是、除咗你睇到之外，你一樣好似可以好似我哋 Facebook Live 咁樣，你可以打翻個 comment。呢個動作我唔明白，老師係會即刻見到你問嘅問題咧，呢、這、一個嘅互動， 哎呀，好先進啊！ 功課一樣啦，係咪？ 唔係佢直接有彈幕可以互動咧，幾得意喎！真 係我都 OK 啊。但如果要答另外一樣嘢咧，就是、你頭先你個仔咧就話你嗰個琴行咧就俾咗個安排就係、是、支持你哋，如果你肯嚟嘅，你都嚟啊！我琴日咧咁啱咧就同一個咧開補習社嘅朋友傾咗個偈，佢咧就牙痛咁嘅聲嘅，痛喺邊一度咧？佢就話咧，原來咧教育局嗰邊咧就有啊，直接打埋電話俾佢哋啊，話俾佢知咧，就係話咧就係而家呢一個嘅狀況咧，你哋係唔好開課喎。 哦， 係啦，即係講到明唔好開課喎， 唔係停學不停 課咯。 停課不停學， 或者佢都喺度講緊咧，就係高度咧呼籲大家，即係嗰啲咩卡拉 OK 啊各樣嘢。但我朋友同我講咧，佢就係直接收到電話叫佢唔好開，咁、 哦、 所以咧佢就話咧喺佢哋嗰個業界裏面咧，甚至有唔同嘅補習社啊、教育中心啊，你見到其實每條村都有噶嘛， 好多噶， 有幾多啦，係咪？佢哋咧即係自己搞咗個聯盟添啊，咁樣咧就係想咧即係問翻，咁而家點算咧？嗱，你又叫我哋唔好開課咯，但我哋要繼續交租。我哋要继续出粮噶嘛，但系呢一个嘅措施行几耐，佢哋都唔知。佢话真心企咗喺度噶咁样啊。 哦，不过可能 我想话视像嗰个得唔得咧？即系我哋都系咁样视像，或者系即系传来传去，不过可能收平啲嗰个费用，有冇得咁样做？ 唔系学你话斋补习咧，如果佢个对象系小朋友咧、嗯，就算你中学生都系噶啦吓。望住我媽冇心機啦， 係 啊，其實 係啊。但我又諗翻，我哋以前咧九十年代嘅時候咧，佢咪有嗰啲最近都有噶，咪有嗰啲補習咧，佢、 嗯、 爆到好緊要噶嘛。嗰、那個補習天王咧， 要開一個體大班噶嘛，係 啦。佢喺個所謂嘅 Ming Hall 嗰度咧，就見到真人嘅、 嗯。 但係其他嗰啲嚇，我要上去 A 房啊、B 房嗰啲咧，其實喺坐喺個房裏邊係睇電影嗰、那個錄影機嘅啫嘛，攝錄嘅啫嘛，佢都係睇個畫面嘅啫。 一樣嘅啫喎。安全，但都好难啦，因为你一个班房有好多人啊嘛，嗰啲都唔容许咯。而家 唔系啊，即系话嗰个老师去拍完之后 send 俾嗰啲学生啊，补习嗰啲学生啊。 咁我觉得最后咧搞一搞就真系变咗我哋嗰啲咧遥距课程啊，系咪啊？即系咧寄咗一个美国函授课程嗰啲咁样啦。 连翻教会都系，你知教会都好多人噶嘛，咁啊教会即系讲紧几百人咧，咁佢哋都要防疫啦，咁啊希望即系坐，其实翻到教会咧都会嗰啲位咧都冇咁亲密噶啦，已经隔咗一格咁样先再坐。但系咧，譬如而家咪都有即系确诊个案咧，系有啲教会确诊个案啦，咁佢哋唔开得啦，咁即系点咧？佢哋真系会拍片咧攝像啦，又或者咧就咁聲音咧就擺翻喺佢哋嘅教會個網上面咧，就俾啲教友咧就自己上網重温，好似聽風騷一樣。 即係佢喺個網上講道啦，就變咗。 係啊，幾時聽都得。 上面撳翻條 link 聽咯，咁樣咯。 唔係呢個反而多喎，你成日睇到好多唔同嗰啲宗教團體咧，佢哋都會有噶嘛。你網上你佛教又有，即係真係天主教、基督教嗰啲都有咧。所以嗱、證明咧，就算不能夠啊，每天相見啊嚇。我哋仍然都可以咧，喺远方见到遥远的他。 系啊，你终于播到呢首啦，系咪？我第一日就鼓励播呢首啦。 休息一阵啊，翻嚟继续同桂花田倾偈嘅，我哋会有风骚快活人。而家有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系啊，终于我哋点到呢只歌啦，《遥远的他》。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 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哪管他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阔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夜雨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并没变，那管他沧桑变化。 即系我喺我哋《风骚快活人》里面咧，有几只歌咧系传说中嘅歌曲啦。一首当然就系《和气生财》啦。 呢个系我哋三个嘅自己嘅主题 曲。系啦，而呢一首《遥远的他》咧，由关掌嗰个年代咧，我哋成日都将佢啱，硬系冇机会播嘅，成日都 有时都会播， 有时都好大家利是先会播嘅。真系。 我哋今日点为止？但咁而家仲唔够大家利是咩？ 所以阴功啦，真系张学友《遥远的他》咁样。 系啊，今日咧我哋咧阿田咧就会我哋即系电台啦，都会有新嘅措施啦。就每一日咧，我哋咧就三个 DJ 咧会轮流一个咧就屋企嗰度咧就当值嘅咁样。今日阿田咧除咗屋企当值之外咧，十一点之后咧亦都会去到九龙城区啊，试察下当地嘅情况咁样噶。 系啊， 你睇我哋啊进攻大西北一样 嘅。会噶会噶啊！八大横店真系讲开话咧 ，home office 咧，我哋食住翻头先行山银行咧，我都惊有啲听众可能佢话咩啊？你哋讲紧乜嘢啊？嗱，真系又系叫疫情之下咧、嗯，你真系要自己做翻一啲咧。保障自己嘅工作啦。 唔其实真係唔好咁蠢囉，简单嚟讲。我睇到我觉得真係呢个我第一个嘅感觉嚟嘅。 係啦，佢就话说呢呢、這个行山银行呢，你自己 get 返个意思就啱㗎啦。佢就话呢本来有好似六个嘛。就话有六个嗰啲叫做 MT 呢、嗯、就嗰啲咩。 MT 即係管理培训生。 培训员係啦， 嗰啲 青衣。係啦，成日都话青衣青衣嗰啲呢。就話咧，佢哋本來就接受咗銀行嘅即係嗰個規矩咧，就話咁啊在家工作啦，咁啊同大家一樣，因為可能即係盡量減少人流聚集啦。係 啊， 咁咧佢哋的確係在家工作㗎，咁但係咧可能佢哋以香港為家， 哦、 四海為家。 冇錯，山頭又好，邊度都係佢哋嘅家，因為佢哋係 work from home 啊嘛。 係啊，冇錯。 但係就 WH 啦，咁樣係咪？ 係啊，唔係 WHO 啦。 但係佢哋跟住得到咧，就係得到一個 W。 H 都系 working holiday， 因为好似就放咗假咁样 啦。话佢哋六个人咧就去咗咧，即系呢个红炉峰嗰度咧，系咪即系港岛嗰度啊？总之行山系嘛？ 边条路我就唔清楚啦。但系总之咧，佢哋做咗嘅嘢咧，就系咧明明系喺在家工作，但系咧就变成咗啊去咗行山。但系佢哋仲将佢哋行山嘅相咧就摆咗上 IG 度，而且嗱仲要有而且噶，可能你睇得出真系 trainee 嚟嘅，好多嘢咧未夠呢啲入世未深啊！ 即係仲要 train 啊！ 係啦，佢就冇設定係一個私人嘅帳户嘅喎，咁所以就係人都睇到，而且仲 有 而 且 喎， 係啦， 係啦，合照咧，佢哋 post 之外咧，仲互相 tag 添， 係啊， 即係幫死唔係自己 post 嗰個人哋唔知咁樣，你又有啦，豪仔又有，阿田又有，個個都有，所以咧呢件事咧就令到咧人力資源部啊呢一間嘅銀行嘅人力資源部嘅同事咧就見到。好明显你哋唔系而家唔系屋企 home office 啦，系嘛？ 佢仲要加多一句，真系有四个而且嘅。佢最咩张相度咧，佢咪可以写个字嘅。佢咪就 系 话呢个最佳嘅 work from 咩 home 嗰个嘅活动咁样咯。佢写到明，即系话就算一个唔识嘅人咧见到就话咁都叫 work from home 啊。 嗯。 然后仲要识埋你，哇！咁所以咧可以话系断正之中嘅断正啊。 系啊，即系。最好認啊！我只可以咁樣 講。我哋咧其實想奉勸下咧，會唔會喺疫情之中咧，可能有好多公司咧都俾咗你在家工作嘅。嗰啲朋友唔知道你會唔會以此為警戒，唔好變咗行山銀行六君子咧？ 最緊要第一樣嘢，做衰咗都唔好 po 相啊！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寻日新增2015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44600宗，再多97人不治，至今1113人死亡。其中湖北省新增1600多宗确诊病例，是个几星期以来数字首次回落至2000宗以下。另外，全省新增94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增至1068人死亡。河南、湖南、重庆分别新增一宗死亡个案。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仲会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回应李文亮事件，说任何人有任何的不当行为都将承担后果，并且受到惩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成功追踪所有康美楼 A07 单位合共34个住户，其中两个住户是确诊个案，30个住户合共大约100个居民获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其余两个住户因为个别原因目前不在单位居住。房屋署测量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检查队已经详细检查昨日确诊62岁女病人的 A07 单位，并且即时将经改装的座次排气管密封。检查队会继续检查康美楼其他 A07 单位浴室的排气管，若果发现有涉及违法改装的情况，会即时和适当跟进。卫生防护中心建议，为了审慎起见，长空村的住户现阶段在使用浴室的时候，不应该将窗户打开或者启动抽气扇。青衣长空村康美楼的07号单位，先后有不同楼层的住户确诊新型肺炎。房屋署初步调查显示，第二位确诊患者的单位曾经自行改装排气管。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主席谢志坚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住宅排污系统中必然会设有排气管，排气管的作用是平衡喉管内的气压，不理解为什么涉事单位会改动室内排气管。他说并非所有的装修师傅都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改装可能带来卫生风险。资深执业建筑师何文耀建议，在现时非常时期，市民可以在室内的去水位倒水，一日两次，每次大约半公升水，如果闻到异味就要提高警觉，找专业人士检查。北韩据报要求进入平壤火车站的人必须戴口罩，作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的措施。 韩联社引述北韩传媒报道，平壤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和旅客都被要求佩戴口罩，没有戴口罩的人员禁止出入。平壤站诊疗所内配备各种消毒用品，候车大堂每日消毒两次。另外，北韩劳动新闻刊登内阁总理金在龙视察各地防疫工作的相片。金在龙在前线视察和在室内主持会议的时候一直佩戴口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和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早上寒冷。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78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3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4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1.8，升2.8；美团点评102.3，升3.1；阿里巴巴213.6，升1.4；中芯国际16.08，跌3.8；小米集团12.58，跌2毫；盈富基金27.95，升2毫；香港电视5.3，跌7.1；平安好医生72.15，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9，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4，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3点，升127点。港金现价报14,5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19美元，卖出1,56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码头围道去翻黄埔方向啦，跟住文裕街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全线封闭啊，来回方向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受影响嘅公共交通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啊。重复多次啦，就系码头围道去翻黄埔方向啊，跟住文裕街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全线封闭啦，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挤塞，受影响嘅公共交通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喺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啦，跟住维园落桥嘅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噶。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火炭路去翻工业村方向啊，跟住重头下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火炭村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啦，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同埋渡船街东莞街尾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情人节快乐啊，超 B Alex。 Alex 啊，我个 friend 咧喺外国寄咗啲新零食嚟啊，食咗会好 high 噶，请啲你哋试下。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嘅。仲寫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啊，系大麻嘅其中一种成分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嘅管制噶。 系啊，非法管有或者系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7年同埋罚款100万元啊！大麻系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处。 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五十几岁嘅阿 Cat 起初只系行楼梯嗰阵觉得膝头哥痛，慢慢四肢变得冇力，成日觉得攰又平衡唔好。 曾经有医生怀疑他患上重症肌无力症，但是吃了药病情都是没有改善，做了不同的检查都找不到病因，令到他很沮丧。究竟他有什么病呢？ 医生与你星期六晚9:55，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风头火势真系唔惯啦吓！哎呀，点解咁样讲呢？平时就阿田踢阿豪仔出嚟噶嘛，今日咧做到我啊！头先都讲咗啦，电台咧就有新嘅措施嘅，咁我哋咧就每一日咧有两位嘅主持咧就喺个直播室度，另外有一位咧就留喺屋企度用电话同我哋一齐开麦嘅，所以今日咧就由我去介绍你出场啦，唔该晒你啊，曾志豪。 呢、这個時候呢梗係俾我擦鞋仔上身啦，咩啫，我哋都係 home office 㗎，點解呀，香港電台是我家耶、yeah! 跟住下一句要加句、yeah! 清潔齊抄家喂，抹下啲台先開咪啦， 嚟嚟嚟嚟嚟嚟琴日呢我去咗兩個地方呢，其實本來呢啲地方係好平常㗎咋，咁但係呢當我老婆知道咗我去呢兩個地方之後呢，佢簡直啊，好似以前啲女人咧，發現個老公去滾一樣啊！你做乜去埋曬啲咁嘅地方啊？你係咪想死啊？咁樣，我去過咩地方呢？其實我只係去咗一有一間快餐店，第二就去咗一間 coffee shop。係呢兩笪地方已經令到佢咧，簡直係心驚膽跳、暴跳如雷。因為點解呢？咩時勢啊？佢會覺得你做咩仲要喺人多擠迫嘅地方出現呢？咁樣，但係咁嘅，我琴日喺快餐店呢，其實呢大家都自覺呢坐到好疏㗎。咁所以呢我見到啲咩呢，就係、是、我見到有人呢食緊飯嘅時候呢，佢對面呢個位呢就唔係坐人嘅，係擺咗四條廁紙。嘩，我得時影低張相，因為我想話佢真係好有錢喎，一次過買到四條廁紙，呢、這個時勢係貴過黃金㗎嘛。好啦，咁跟住呢我就去咗 coffee shop 度呢，因为琴日就諗住要寫稿啦，屋企搞唔掂。咁大家都係呢自己坐喺角落头度呢，係好自觉地呢唔会想坐近隔篱嗰个人咁多㗎，咁好正常。咁但係 coffee shop 度呢就俾我听到有个姐姐呢，佢一路买咖啡，一路呢就好激动咁样呢，佢就唔係淨係话咩，哎我要咩 cappuccino 啊，我要个咩 mocha 嗰啲。佢一路讲嘢，一路同个售货员呢喺度呻緊呢，佢就话啊，我今朝听到啊，因为琴日啊嘛，我今朝听到啊，林郑啊，佢话封关啊，已经冇意思啦，真系起又似你啊，佢讲乜嘢啊，有冇搞错啊？然后佢就将佢呢一啲吞咗落肚嘅思忆咧，就化成无边的思忆咧，一路行一路讲，一路行一路讲，哇！我当时觉得好震撼，因为咧嗰啲 coffee shop 咧，本来应该系播啲情调优美嘅旋律嗰啲歌曲。等你个人咧心旷神怡啲噶，点知突然间又听到个姐姐将呢个现实里边嘅新闻咧就摆咗出嚟，佢马上话俾你听系啊，避无可避噶啦！你以为你饮紧杯咖啡就可以忘记出边嘅情况咩？咁点解佢会咁嬲咧？阿林郑讲嗰句说话，点解令到佢咁愤怒咧？因为咁嘅，即系佢话而家讲封关已经冇意思咧，我谂好多人就会觉得咁梗系啦，你拖咗两个礼拜，梗系冇意思啦。因为将一样有意思嘅嘢，点样可以令到佢冇意思咧？就系、是。失去咗效力咯，网上面咧，你知唔知已经有好多人咧，努力激荡咧，创作咗好多唔同嘅比喻出嚟啦。其中譬如有一个比喻咧，我就觉得 屬於比較即係粗俗啲，但係咧有句説話叫做話粗理不粗，即係話咧佢個説話可能係好粗魯，但係個道理咧其實係好啱，係冇問題。個道理係咩？嗰個比喻佢就話，即係一男一女，佢哋兩個咧就即係行埋，咁啊女嘅就不停提醒個男嘅咧，喂，你要做安全措施喎，做安全措施喎。男嘅就話啦，唉唔使啦，得噶啦，我有好耐冇翻過大陸啦。喂，唔係咧，做安全措施緊要啲，得噶啦。我哋呢啲你唔係咁樣傷害感情係嘛？我哋一家人嚟噶嘛，咁樣。咁去到最尾咧，就個女嘅就話，唉，我真係有咗啦咁樣。然後呢個時候個男嘅就搶住飛煙，我覺得呢個時候仲同我講話戴安全套已經係冇意思咯。冇錯，就係呢個比喻啦。呢個比喻真係好粗魯，但你諗深一層。又真系啱嘅，佢而家讲紧呢样嘢，好似就真系由于时间嘅关系拖下拖下咧，即系嗰个措施就可能已经变得冇意思啦。系啊，因为成两个礼拜啦嘛，而且咧佢而家仲好似讲到一副咧，就系话真系冇用噶，呢啲嘢已经冇意思噶啦。而家即系人流都大减啦，甚至乎佢仲同你讲咧，佢就话有啲人咧真系本来要接受家居隔离嘅，但系佢而家咧有啲你知走甩咗噶嘛。佢就話啦，你就唔可以當佢哋全部都係社區播毒，因為佢哋係低風險，同埋唔係嚟自湖北。哇！呢、這個咧真係又令你再倒抽一口涼氣。我哋其實唔使講咁多嘢嘅，我哋只要話俾大家聽咧，全國確診數字裏邊咧，湖北係第一位啦，第二位嘅就係廣東省，而廣東省重災區深圳，深圳咪就喺我哋隔離咯。咁但係我哋嘅特首話俾我哋聽。冇嘢噶，嗰啲喺深圳湾口岸过嚟嗰啲，佢又唔喺湖北过嚟嘅，好低啊，低社区传播嗰个风险啊，咁样，咁你明啦，点解个姐姐饮咖啡都饮到咁愤怒啦？唉，算啦，都系听翻首热咖啡，热咖啡为女针到血，系嬲到血啊！风头火势，佢就话咧，佢有啲工作咧都喺疫情期间就取消咗。其实你会唔会考虑同主办单位讲，不如我哋视像嚟主持工作啊？譬如做做 MC 嘅话，我哋不如喺视像嗰度搭个舞台，我同你继续主持大局。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视像主持啊，我系你嘅 WebJ 黄耀祖，交俾佢啦。 唔理啊，试下搏一搏啊！因为我觉得咧，唔单止我要搏一搏啊，有好多喺香港嘅朋友咧，其实而家真系去面对住一个咧就系手停口停嘅阶段啊！好似豪仔咁样讲，如果一早有啲嘢决定封嘅话，大家咪唔使停得咁惨咯。 你唔好激到阿姐又出嚟斟咖啡啦！ 对唔住，阿姐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小心讲嘢，小心讲嘢啊！我谂咧，如果我睇埋阿祖而家要讲嘅呢个报道之后咧，可能有更加多香港嘅朋友咧会更加担心啊，因为你会见到咧，琴日我去到铜锣湾咧都会话，基于咩原因啊，有好多唔同嘅金行啦，好多嘅药妆店啦，佢哋都已经系宣布咗啊，就会暂时咧就喺部分嘅分店咧暂停营业啊，咁啊亦都有啲就话会缩短营业时间啦，有好多就话要放无薪假，甚至乎咧见到有一间嘅卡拉 OK 啊，佢哋都好似咧，有几间嘅旗舰店啊。都好似闩咗道门，咁甚至喺佢哋嘅网站上面咧都见唔到啊，有个几间分店嘅地址，唔知系咪已经关门？大家咁话，讲到呢一度嘅话咧，我谂呢个疫情咧对于香港有几大嘅影响，大家都依然唔知道啊吓，但肯定嘅一样嘢。應該都真係唔少嘢啊嚇！但係睇埋呢一個報告嘅話咧，可能要擔心嘅就會更加多啊，因為咧全球外派人力資源顧問機構咧就琴日咧就發表咗一個最新嘅調查報告，佢咧就話啦，究竟啊世界各地都會有唔同嘅公司啦，做外派一啲僱員咧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度工作噶嘛？大家都知啦，香港咧有咁多唔同嘅外籍人士啊，或者講真國內嘅朋友啊，都會喺香港度咧就會舉辦一啲嘅分公司啦，甚至乎。将香港就选择了作为亚洲他们的中间的地方的。那不老大家都明白为什么香港的地方好嘛，是不是要去到世界各地，我们的航空也都发展得非常之好，是不是加上我们的税好抵嘛，是不是这个就吸引了几多公司就在香港做一些分公司的，甚至一个中转站这样。但你睇完呢个排名之后，你就真系可能有一个更加大嘅担心，究竟会唔会有好多嘅机构咧都会唔再喺香港度设公司呢？因为香港嘅排名原来已经系去到旧年嘅时候，去到第41位噶啦。其实你睇到呢个数字应该几惊，但系今年 再跌咗52位而排93位。咁啊，有解釋到點解嘅？佢就話咧，今次咧就係總共咧有成490個嘅地區嘅整體生活質素咧，就作為一個嘅評核嘅，包括佢哋嘅氣候係點啊、醫療服務啊、住屋同埋公用事業、社交網絡、娛樂設施、基礎嘅建設啦、個人嘅安全，而政治環境、空氣質素等等咧，亦都係佢哋咧會計分嘅地方嘅。但他们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之前的半年社会政治局面就令到很多在香港的外籍人士都觉得担心，甚至会见到有些交通设施受损各样东西，总之就是社会政治形势持续紧张，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导致香港的排名下降了很多。其实阿祖会这样讲的，当然这一年在香港发生了的事，很多事大家都真的想都想不到，也都想象不到会发生或者是发展成这样的。但我想有很多问题大家都会知道个源头来自什么东西，为什么政治会不稳定呢？我们不嬲香港人其实只是想赚钱的嘛。我自己都是其中一份子，我不是只是说你。为什么大家会对身边发生的事会多了这么多的想法呢？因为好像真的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出现了的时候，甚至有人会去质疑究竟那个司法制度是不是好呢？但如果我们要同在亚洲其他的地区做一个比对的话，这个报告都要讲到出来的。譬如好像斯里兰卡、柬埔寨、越南、印度等等，是他们可能你会说哇，他们跟香港应该没得比，对香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发展得比他们快嘛，是不是？但如果你要计到在政治这一格开始慢慢跟他们拉成即一个对等的军势的时候，但人哋成本低好多，当佢哋低咁多嘅时候，其实公司亦都可能会有其他嘅选择。我要设一间嘅分公司嘅话，究竟系香港，亦或系嗰一啲啊？哇！我俾嗰啲外派员工嘅资助可以少好多，办公室嘅租金可以平好多，咁啊，嗰样嘢都好似稳定啲嘅地方啊、城市去做咧。去到90几位呢个数字咧，我谂大家都唔想见到嘅。阿祖亦都有一啲嘅朋友亦都讲到明啊，有一啲嘅公司佢哋老细，俾咗啲 tips 大家，唔单止系讲紧今年个 bonus 啊，真系大家唔好有期望之余，亦都会有话到，其实公司已经开始谂紧香港嘅公司系咪会继续做落去？我哋当然唔想咁样啦。要唔想咁样嘅话，希望咧我哋嘅政府啊，除咗而家要将抗疫摆第一位之外，点样可以保留住我哋呢啲？对我哋好重要嘅外国势力，真系外国势力系重要噶吓，因为我哋好多朋友啊，嗰个饭碗啊，嗰份粮啊，都系靠佢哋去出噶。 在投诉面面也冲击脑部，为何为何我还要外看新闻报道？中断住暴力，上段是情杀，下段有凶手举报，左段是虐待，右段是行劫，段段有黑色句号，为何为何我还要外看新闻报道？ 就是大地老老没怀抱，老老也不知去路。为何为何我还要为何新闻报道？我愤怒，我懒，老婆刀插着刺刀，不想知偏偏知道。 南无南无陀，南无阿弥陀。 我唔知点解咧，另外有一个感觉咧，似嗰啲咧人间道道道道道道嗰个感觉啊，有呢、這个。 系啊，呢个系夏韶星啊吓。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啊，可能佢哋都会有个奇，有个疑惑就系、是，啊啲歌词话就话成三十年前啦，但系可能有啲你都同而家谂法一样就，我仲睇新闻报道嚟做咩？有阵时成日都见到啲好似好荒诞嘅嘢咁样咧。 嗱，系啊，睇记者会，我觉得最荒诞， 系啊， 最荒诞，因为有问咧，好似冇答咁嘅成。 系啦、啊，嗱，老老实实，我哋而家咧，全个香港就系问一个问题嘅啫，就系、是、爸爸去哪儿知，口罩去哪儿？ 系啊，喺边度可以揾得到啊？ 系啦、 啊， 咁咧嗱，真系唔系就想抽佢后脚。当我哋全香港最有权力嘅女人同我哋讲话，我哋真係买唔到口罩咧。 仲问咧，如果大家有嘅话咧，话声俾佢听。 而佢呢个呼吁，佢呢个呼吁系成功嘅、嗯。 一呼百应。 一呼百应啊！嗱，我讲另一个女人先。我讲呢个女人咧，叫王迪斯。 好。 咁咧，佢就咧已经今日报纸已经即刻出咗啦，就话佢咧喺奥地利嗰度， 喂， 就买到3000个口罩。 冇错。 系啦，咁同埋佢做咩咧？佢仲自己即系攞埋个邮费，就即系。將個空運嘅成本盡量減低咁樣，嗱3000個，咁你話啦，同我哋成日講緊話動不動就幾萬個、幾十萬個，當然係唔同啦。 係， 但係咁我學阿黃迪斯話齋，佢話我係做寫專欄嘅啫，我都唔係做代購嘅，佢都揾到喎， 仲 要咧， 少喎， 3000個真係唔少喎，仲要你諗下佢喺邊處揾到咧？奧地利，即係話咧，唔係我哋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咪常聽到嗰啲咩印尼啊、 斯里蘭卡 啊、東南亞咧，一係就呢啲，一係就韓國，再唔係就話會唔會去到美國啊咁樣嗰啲咧？但係佢而家佢個靈感話俾你聽就係點解你唔試下去呢啲地方咧？歐洲、奧地利。都卖到3000个、哦， 你见到王迪斯呢个只系其中一个例子， 冇错。 我见到何超莲都揾到6000个，咁当然啦，你可能喂何家淑女嚟噶， 系啦，何家淑女梗系啦。 咁乔宝宝啦， 乔宝宝系啦， 印度同乡都揾到过万个， 系啊。 咁杜汶泽咧，嗱呢度话有印度同乡同有何家成个家族去支持住，系咪？跟住你会见到，譬如琴日我头先话杜汶泽啦，佢揾到咧过万个，咁首先佢哋亦都俾咗啲嘅有需要嘅朋友啦，譬如同埋特别系嗰条村啦，系咪？嗰條村啊，即嘅即係你老家啦， 係 咪嘅長者朋友又都幫到手啦。跟住我琴日見到咧，另外呢位朋友都好勁嘅，阿新鴻基。 新鴻基，哇！新 幾萬個嘅口罩啊！首先佢哋咧就即刻醫管局嗰邊話唔夠口罩啊嘛，好似咧就將28萬個口罩咧就俾咗醫管局，另外嗰啲咧就留翻俾佢哋自己公司嘅同事。 係係 係。即係你見到呢啲數字嘅話。唔係人哋揾到10个定15个喎，即 係 或者咁講，我琴日去到嗰間珠寶鐘錶店， 人哋都派到啦， 每日都派1500个啦。 係 咁當然人哋個老細姓楊嘅，咁佢有好大個支持喺度。但人哋揾到之餘，仲派得到啊嘛，咁啊咁難揾咩？原來真 係 咁樣又。 仲要係我覺得琴日咧，大家最關注咧，當然就係咧，即係香港眾志啊，即係呢一個咧，明明喺幾個月前咧，你聽到呢4个字。暴动分子，港独啊，唔中意佢啊，即系你听到已经想秒佢嘴咁样咧。哦，但系唔好意思啊，琴日呢单新闻咧，呢4个字系楞咗咩咧？10万口罩咯， 10万个口罩， 喺 美国嗰边度揾到。所以我头先咪话咯，外国势力喺呢个时候，你好似话你巴结佢啦，我哋需要佢，其实凡事都系互相需要嘅，真系。 同埋我觉得咧，琴日黄之锋啊，佢哋用香港众志呢一个即系名义话俾大家听，揾到10万个口罩咧，我觉得佢公布咗里边啲细节咧，系令人哋觉得咁先系采购，因为点解咧？佢讲到明就话。而家好多內地嘅商人咧，佢哋都真係以本商人啊！佢哋有現金咧，成嚿磚錢咧就抬去人哋工廠度直接買噶嘛。我哋唔好話佢道唔道德先，你話價高者得，由佢。佢為咗要可以快過人一步咧，佢話佢哋而家不停同時間鬥快咧，就係佢哋都要咧即刻馬住嗰啲廠家，喂，唔好俾人買咗先，我而家即刻嚟，即刻落訂。然後仲要咧由頭到尾監察住成個空運，因為之前我咪同你講話，佢喺韓國個港口已經勾婆出嚟，都會俾人哋中間咧。 係啊，就 cut 緊啲 啊，喺嗰個出口位度都會有人俾人 cut 嘅。 咁呢班僆仔嚟嘅啫嘛，我哋成日都讲话啊，呢啲都系嗰啲即系后生仔。喂，佢又跟到几足啊！即系话原来要做一个成功嘅采购咧，绝对唔系坐喺度咧。有冇人要嚟啊？我出 tender 喎。 系啊 ，send email， 你嚟唔嚟啊？你嚟唔嚟啊？ 同埋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人嘅例子都可以话到俾我哋知。有阵时你要谂长远啲点去解决噶嘛？ 阿 黄 维基咯， 呢个僆仔黄维基，我就讲紧佢啦，冇错。你谂下，佢会谂到就系、是。咁我 買 嚟自己做咯，買 生產機 係啦。嗱，嗰個價錢如果你計翻以一盤生意嚟講，百幾萬啫嘛， 係 真係其實低嘅喎。 係對投資電視嚟講， 係啦，佢蝕嘅錢係咪？但你又可以計翻，其實政府點解又諗唔到呢一招呢？ 真係諗唔明。 個廠房需要6000尺啫嘛。即係佢當然佢而家揾個地方俾大家隔離都好難嘅，但你揾一個廠房6000尺，咪乜苦個空地都夠6000尺啦啩係嘛？ 嗱，仲有另一個女人喎，琴日我見到魏以山，佢就話佢聯同一班義工咧，佢話我嗰啲咧， 我見到佢哋好多咧都係舞台劇界嘅朋友嚟噶。 佢就話我買唔到嗰啲口罩啦，但係佢話咧我哋唯有自制，佢就話咧攞布口罩，跟住中間咧就攝普通手術口罩，咁佢話咧洗出邊嗰陣就得啦。咁你咪可以真係一個口罩用幾次咧，因為你出邊有陣嘢擋住啊嘛。咁佢话我都知道呢个唔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但佢话冇口罩咁点啊？ 好过嗰啲人叫你去蒸啊，系咪？ 喂，真系即系大家都 个人去蒸 啊！大家都各出其谋啊嘛。咁但系都系嗰句，点解大财团又买到？一啲政党组织又班到，一个专栏作家又买到，连个舞台剧嘅人都话俾你听，我有啲咁嘅方法。啊！那个女人谂唔到 哦，佢可能唔单止佢嘅，佢嗰啲同事都真系要考虑下点做啊，大佬。 急支援中心協助港人，並且派包機到當地接載香港旅客回港。內地尋日新增2015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過44600宗，再多97人不治，至今1113人死亡。其中湖北省新增1600多宗確診病例，係個幾星期以嚟數字首次回落至2000宗以下。另外，全省新增94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增至1068人死亡。河南、湖南、重庆分别新增1宗死亡个案。国家主席习近平话：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仲会完成既定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嘅时候，回应李文亮事件。话任何人有任何嘅不当行为，都将承担后果，并且受到惩罚。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同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和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53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44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6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1.6升2.6，阿里巴巴213.4升1.2，美团点评102元升2.8，中芯国际16元跌4.6，小米集团12.62跌1.6，盈富基金27.95升2毫，香港电视5.31跌7毫，平安好医生71.35跌5.15。银河娱乐56.55升1.95，友邦保险80.9升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071，瑞士法郎7.964，澳元5.228，加元5.849，新西兰元5.024，欧元8.4778，每百元对港元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3点，升127点。港金现价报145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65美元，卖出15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咁但系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火炭路去工业村方向近着火炭村一段就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啦，同埋西区走廊西行水街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晒内科系咪难咗啊？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超 B 啊， 我梗系拣我家姐啦，佢成日都指正我嘅错处，我而家先咁完美咋。 我就梗系拣我阿爸啦，因为佢每朝早都会叫我起身，所以我咪唔会迟到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11:10啦吓，而家我哋翻到嚟直播室咧，我哋又有桂花田咧带住我哋去街市。 冇错，今日阿田就带我哋九龙城街市啊，系咪啊？ 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系啊，我咧已经喺啊现身喺个九龙城街市嗰度，因为咧我见到九龙城嘅市面咧吓，即系譬如阿早见到嗰啲咩排队啊，放口罩啊，或者好多吉铺嗰啲咧，我系见唔到喺九龙城出现， 咪好彩咯，真系 听到都觉得开心。最紧要你有冇见到发哥先？ 我未遇到，我 哎呀，搞错啊！ 发嫂见到系啦， 因为咧，其实我见到嘅市面咧，我由九龙城嗰个城寨公园行落嚟啦，咁啊经过商场啦，经过而家好多街道啦，但系其实啲铺头系先系未开嘅。因为可能都是要过11:00之后先开啦，咁就冇吉铺嘅，即系冇乜吉铺啦。咁啊要开嗰啲又开咗咯，咁我跟住去选埋去街市啦。喂，其实我见到个市面人流都真系 OK 嘅，啲人继续系买嘢啦，咁同埋咧就系继续消费啊，冇乜特别，只系多咗戴口罩呢个动作。 唔系，我谂最大分别咧，因为琴日阿早你睇个区咧，港岛、铜锣湾嗰啲咧，佢多一啲零售奢侈品嗰啲咧，即系头先嗰啲。珠宝店嗰啲啊嘛，咁你九龙城啊真系好街坊民生咧， 所以话呢啲时候真系靠街坊仲稳阵啊，系咪？ 因为你无论点大件事，你都要落嚟买餸噶嘛，咁所以好事嚟噶，你见到我哋个区仲正常。 所以咪我同问咗啲叔叔档啦，咁啊即系叔叔档啊，即系买啲猪肉啊同埋牛肉档咧。叔叔話其實生意好咗喎，點解咧？因為咧 少咗出街食飯， 出街食飯。係啊，佢哋話啲人多咗翻到屋企咧，咁就多幫襯多咗咯，咁樣。 係喎，你係咪揾到你同鄉翻嚟同我哋傾偈啊？ 嗱，同乡咧，阿叔叔佢又喺度工作中嘅。 哦 ，OK， 慢慢嚟，慢慢嚟。喂，但系咁嗰个价钱咧，你最熟行情噶啦，你叫我同阿祖去到咧，都系话差唔多啲价钱。咁你 我都系话咩都抵啦。 系，我都觉得系。以你观察咧，而家你见到九龙城街市咧，各个菜肉档啊、鱼嗰啲咧，同平时未有疫情之前系咪差唔多啊？ 嗱，因为咧，通常嗰啲猪肉啊、牛肉咧，系即系嗰个叔叔斩落嚟话俾你听几多系几多，你个阿师奶要几多就要几多，我又唔知个价格系几多嘅。 系， 咁但系变咗啲菜啊、海鲜啊，都唔系真系贵好多咯。 哦、 即系唔系贵好多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比平时可能多咗5蚊，多咗5蚊一斤咁样。 系系 咁，我见到佢因为成日都话呢个街市相对地比较 贵啲啊， 贵少少咁噶嘛。 唔系九龙城平嘅咩？贵噶， 贵噶！你记唔记得我哋嗰阵时做嗰、那个私房菜咧？有啲姐姐佢嗰次几个嗰啲听众啊，佢、都话咧唔好去九龙城街市就买太多，嗰度贵啲。佢就叫我哋去第二度买噶，佢、话再平啲噶咁样。 我而家记得啦，而家记得啦。 有系咪 Ada 好似系咪唔记得咗叫咩名？系啊系啊。喂，但系我想问下咧，街市啊，你讲你讲。 我不如叔叔，我同你倾几句好唔好啊？倾偈，我哋喺个电话里面倾偈就我哋丰收快活人啦。有啊，牛肉档啊，蔡叔叔啊，你等等先啊。 好啊，佢系牛肉档，帮我买菜嘅、 蔡叔叔你好， 蔡叔叔， 早晨 ，系啊，你好啊，喂，生意如何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生意好咗少少啦，冇人追。食饭啊，都系买餸啊嘛。 系、但系你哋而家咧嗰啲猪肉啊，或者牛肉啊，牛肉咧来货咧，有冇话难咗啊，少咗咁样噶？ 我冇难咗，都系咁上下啦。 咁即系生意唔错，咁啊恭喜晒你咁、样。 但系有冇贵咗先？ 咁啊，而家多咗啲人咧，买啲咩牛？牛嘅边个部分多啲啊，叔叔？ 冇所谓嘅，佢牛肉度度都有人 买嘅。我知啊，但系有冇贵到啊？我哋呢啲咧，惊落去买完错，俾老婆闹啊！有冇贵咗啊？而家？ 良心商人冇 贵 到。 哎呀，就开心。但系良心商人，我就更加关心你啦，都好想问一下，而家疫情咧，即系个情况比较严重啊嘛，你有冇都做定一啲嘅保护措施噶？因为你都日日见好多人。 阿叔叔，佢 继续斩牛肉啦，唔紧要，唔紧要。 你叔叔先系啦， 唔该晒。 我中意头先佢嗰个良心商人，我就系想问阿田咧，你见到街市咧，无论由入口啊，定系各个档口咧，自己啲防疫啊、卫生装备咧，有冇啲咩特别嘢噶？ 其实咧，我又认真地望到咧，佢哋个个都追好整洁嘅啲街市。所有嘢譬如佢哋个个都就戴口罩啦，个嗰啲猪肉档叔叔啊、牛肉档叔叔啊、蔡姨啊，同埋海鲜叔叔咧，佢哋全部都有戴口罩。 好中意你帮我哋改名啊！海鲜叔叔同埋蔡姨姨， 系蔡姨林添，我想要真系啊！即系佢哋 买菜系姨姨，因为啲叔叔要斩嘢啊嘛，你明唔明啊？ 系即系嗰啲全部都系好整齐嗰啲保护啊，有晒嘅都。 佢哋都系做足嘅，有啲都话戴埋手套咯，因为佢哋都真系要保护下自己嘅嘛。咁我见啲生意都系真系源不绝，你譬如我之前稳定嗰个猪肉叔叔咧，佢到而家都系做紧生意嘅。 系咯，好忙碌、咁喂，嚟买餸嗰啲街坊市民咧，系咪全部都系全副武装 啊？ 系咯。 是的，冇一个唔戴口罩，同埋都系佢哋有啲咧，因为佢嚟街市咧接触啲人比较近啲啦，咁啊即系手掂手咧。咁我见到有啲咧有啲街坊咧都戴埋手套添噶。 哦，系喎，都会系啊。喂，而家仲有冇嗰啲鸡鸭鹅档嗰啲喺度噶？ 冇，少啦，我唔见呢度有喎。 系啊， 嗰日有经过啊。 喂，我呢度猪肉档陈叔叔喺度啦，佢得闲啊，你可唔可以倾几句吓？ 好啊，好啊，陈叔叔你好， 点啊？ 你好，我 点啊？去斩两斤猪肉嚟先。 我哋嚟运吉唔系嚟买猪肉噶，我哋交俾阿田嚟买猪肉。 问下你生意好唔好啊？陈叔， 过得去啦， 过得去。 系 来货有冇难啊？我哋而家最惊咧，啲市民成日惊啊嘛，今日买唔到，听日就冇货啊嘛，有冇呢个问题噶？ 佢就 绝对 冇 嘅， 不 过 少量少啲啫。 我量少啲， 咁有冇话咧？每日咧要做到几多点咧先卖晒啲猪肉？咁我哋要买餸嘅话，几点去买餸会啱啲咧？咁样 冇定嘅 呢个就。 你自己惊唔惊啊？因为咧日日都要对住咁多街坊斩猪肉啊！而家大家惊话口罩传嚟传去嗰啲嘢噶嘛？你惊唔惊啊？ 唔惊咩？ 最惊冇生意啫嘛。 系生意。生意就冇乜影响啦，因为好多人翻屋企煮 饭， 超 紧食啦。系，咁你自己而家咧有冇都担心咗噶？即系开档啊嗰啲嘅时候咧，你啲防护装备够唔够啊？ 使啊，戴个口罩啊，戴个手套嘅啫嘛。 唔系够唔够咯？你够唔够口罩用啊？而家？ 我唔好噶，我见我要咗，我买噶，唔得唔好卖嘅香港。 你喺咩香港冇得卖噶？你啲口罩？ 香港點會冇得賣啊？冇錢又冇得賣，有口罩點會冇啊？ 哦，但真係冇啊！而家好多人都買唔到陰公。 我琴日都有見，係我琴日都見到有啲地方有嘅，不過價錢就可能比較貴咯。即係最緊要第一樣嘢，阿豬肉叔叔同我哋講，最緊要有錢。 係啊，唔緊要咪即係起碼我哋豬肉供應又穩定嘅，大家都唔使驚嘅，係咪？ 唔該曬你， 好啦，多謝你，真係係啦， 生意啊嚇。 係啦，喂，咁阿天啊，你會唔會咧？而家呢個街市我哋都見到係好事嚟嘅，欣欣向榮咧，即係大家都係正正常常咁樣啦。係、 嗯、 啦，咁可能麻煩你一間咧，你又望下，譬如商場咯，因為九龍城嗰度都有一兩間嗰啲即係大商場咧。 頭先阿天就話咧，即係可能佢經過嘅時候 未開， 時間上咗 晏啲， 開 係啦。咁不如你晏啲再同我哋望一望咧，究竟而家商場呢啲營運情況得唔得？ 我会 去。同埋咧，有多个任务得意嘅，因为咧，隔篱咪城寨公园嘅，即系九龙城寨公园嘅。 系啊， 喂，你睇下仲多唔多人咧聚集喺嗰度咧？平时佢哋有啲人就会耍剑啊，耍太极咧，同埋有阵时开啲班噶嘛。 或者玩下 pair 牌。 系啦，究竟而家公园咧，大家会唔会即系反而越嚟越多人聚集啊？因为即系想出嚟唞气咧，唔想屈你屋企啊嘛。 睇下点样啊？ 头先我经过过，我喺嗰度行过嚟咧，咁啊跟住就唔系太多，我净系见到个个纷纷去住个商场喺度行咯。咁、 哦、 啊准备去嘅，因为可能有啲嘢多数咧喺街市买嘢咧，就啱啱系即系啱啱时间啦。咁但系又唔见一班二班人走去。诶、哎，嗰啲大妈好早出 动 嘅，边 轮 到我哋睇到？ 喂，咁早噶，真系 早啦！一系你又试下走去个搵间酒楼去运下吉啊，睇下咧，即系而家成日都会话酒楼好多时候咧，九龙城区都仲系搭台噶嘛，大家够唔够胆去饮茶？就嚟 lunch time 嘅时间，即系你搵到啲资料，你又同我哋分享啦，好唔好？ 你都未食早餐啊？你坐定压个早餐先， 系 好唔好？好啦， 我而家去超市，我而家去超市。 好啦， 好 啦， 一阵再同你讲， 拜拜。 军要开战时，听你报许多次，你的嘴角有恨意，或者声线有含义。跑啊跑，你使我留意所有动荡大事，谁又无辜死于杀死？何以争拗之？提及那七一。遗愿的足迹逐寸铺，明白你强忍的笑容，为现场骄傲。怀念陨落巨星，但愿未提到，仿佛你也想哭诉。这一生也未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一刻先知我未来能从新闻中看到。你要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不枉费你辛劳，愿你跟我亦进步。大事该找真理，更必须振作士气，要当主播却别生气。转眼间已经到零四，三百日会尾，我跟你都见证大事，沦为好知己，扬眉为道歌。为讲的数却像泡汤，然后有几多真相又将调查所讲。其实你若下班懂正激狂欢，滚石你有否半寒？这一生也未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刻先关心你仕途，我却衷心的渴望。你快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都知道有公道，能发奋便回报高。终于 世上流艺亦留恋这地方，你我都紧守岗位，哪怕没人在看。坐客厅等新闻报道，这晚也正是我生日，但求天天天气好，你已变成主播做得好，可以欣赏到你风度，但你千万麻木，想看到你的笑容，我是你的观众。 梁汉文的新闻女郎啊，拣呢只歌咧，即系除咗啊，我哋阿田啊出去呼应咗一下做新闻工作， 嗯， 最紧要呢只歌系几时嘅咧？ 几时啊？2003年 啊，所以头先听到佢个歌词里边，谁又无辜死于沙士？跟住有杨丽伟到讲，即系哇，一晃眼17年。如果我哋今日叫翻阿梁汉文咧，又要再重新做多一只新闻女郎第二集咧，就真系大件事。 我希望呢类型嘅歌唔会再出现。 系啊，即系我都唔知佢啲歌点唱。 有阵时啲歌见证住一个年代咧，系好美丽嘅。 系、啊。 但如果见证住一个咧， 一个动荡。 系 啊, 啊，或者大家都觉得有啲吃力啊，担子几重嘅年代都几辛苦啊。 讲真的，而家咪好中意做呢啲歌变故事，即系嗰啲剧化咁样嘅、 啊， 即 系 麦浚龙佢咪同阿 K 佢哋咪又有菩提心啊， 两张嘅专辑啊有。 冇得古仔嚟噶嘛？喂，老老实实，如果你话咧叫翻，好似系咪林夕填词嘅？叫翻佢话，喂，新闻女郎喺17年之后，可能佢升咗做主管啦、啊。咁究竟而家佢个新闻报道又会变成点样咧？呢一对男女喺嗰个乱世里面又变成点咧？呢、這 个 MV 要揾方杰儿拍， 系啊，真系啱数，真系。OK， 嗱，咁我哋咧成日都会话啊，口罩大家扑嚟扑去啦， 系 估唔到。台灣呢一方面咧，佢哋嗰個那個同理心啊， 啊點啊點啊， 我覺得好重要呢一樣嘢，因為佢哋咧成日都會唔係淨係擔心自己有冇口罩，佢哋咧嘗試開始擔心埋咧，就係佢哋嘅先人啊，已經過咗身嘅屋企人啊，你哋喺遠方嘅你有冇口罩咧？咁樣、啊， 等等先，個邏輯啱唔啱噶？百毒不侵噶嘛，唔係話鬼神嗰啲。 你死过啊？ 未，你未系咯？我见《西游记》，边个神仙会中毒先得噶？你有冇见过神仙或者仙人感冒噶？ 哦，咁佢哋好少感冒嘅。 你有冇听过嗰啲人报梦咧？话阿太公咧就报梦俾我。 佢哋腾云驾雾嘅啫嘛，系咪啊？我啲中文都唔 系 好叻啊。 系啊系啊，唔系、啊，但系咧，听啲人报梦通常都系话咧下边唔够钱使嘅啫嘛。 唔系系咩？ 有啊，成日都话啊唔够钱使啊，阿仔。 俾几个号码我，俾几个号码我。 唔系，系我哋嗌佢啫。 系 啊，咁而家佢而家做咩烧口罩？ 嗱，话说咧，即系呢个台湾嗱，唔系烧口罩，唔系教大家呢 样嘢吓。好扯屎。 佢就话咧，当咧即系呢个疫情啊，即系全球都蔓延嘅时候咧，台湾有一啲嘅殡仪馆用品店，嗱，佢哋咁名个名嘅，我哋叫纸扎铺嘅啫嘛。 系咯。 佢哋叫殡仪馆用品店， 哦、 竟然咧就制作咗一啲纸扎嘅抗疫制品。 哇！ 仲有个名俾佢嘅，叫做。天堂防疫组系啦，好犀利啊吓！因为咧佢系嗰个唔系净系得口罩嘅，佢成个嘅 package 仲有火酒 嘢咧， 搓手液。 诶、嗱，类似啦，首先咧有纸扎嘅口罩啦，仲、 okay. 有呢个纸扎嘅探热器。我好想讲下呢一个探热器， 系个样系点噶？ 平时咧咪而家咧，大家见得越嚟越多咧，咪喺你个额头度嘟一下就要喺度嘅。我都要做得好仔細，因為佢紙扎噶嘛。平時你幾多度，佢咪會即係用一個電子嘅形式數字彈出嚟。我、你37度啊，你12度啊，定係點樣噶嘛？係咪？因為佢紙扎噶嘛，你永遠點嘟都係36度嘅。 唔係呢啲叫咩啊？恆温冷氣 係啦， 恆温正 都唔會發燒， 好啊， 需要擔心。 啊啊、 但係就有呢個嘅紙扎探熱器。 唔係嗰啲先人通常係太凍嘅啫嘛。 可能我哋見 我哋睇嗰啲鬼片，全部都係咁。哇！做咩咁凍嘅嘛？哇！ 陰風吹過嚟， 唔係佢，你好少見到隻鬼走埋嚟嘅時候發燒啊！ 我有少少燒啊，可唔可以俾杯暖水我？即係好少嘅嘛。 哦，繼續， 仲有啲乜嘢咧？仲有 紫扎酒精，呢一、這个真系贵价。 点榨出嚟啊？ 冇啊，成支装噶，你睇下。 唔系，但我想问 ，OK 噶、啊？ 哇，咁真嘅喂， 好真噶。 佢一样有个胶樽装个样，然后有埋个红十字标志贴上去、啊。 冇错，嗱，就算讲真啦，我想俾嗰个咧口罩嚟，紫扎嘅口罩，佢个面咧就系蓝色白色嘅，仲喺个封面度咧有一个咧着住蓝色嗰啲护士制服啦，系啦，戴住医生个听筒啦，同埋写住医用口罩，我想俾呢张相你。你根本不会知道它是指责的，是不是？ 你记不记得我们早前有人买到紫禁薄那只口罩？ 紫禁薄那只0.01嘛， 我现在怀疑那只0.01其实会不会是爱来 烧的？ 爱来烧的，大佬，分分钟啊！我怕你这个指责口罩啊，都厚过那个0.01。 嗱，呢个系啊，你就咁睇咧，你觉得系真 好有心机啊，做得 系啊，同埋佢哋有个 mission 嘅，有个目标嘅。点解啊？佢哋嘅呢个殡仪馆用品店啊，会做呢个指责嘅抗疫制品咧？ 神中追远， 佢就系想就系、是、嗱呢类啦，就想话俾佢知。我哋一齐嚟呢个防疫大作战，即系上下一心，天堂又好，吓、啊、我哋喺人间嘅又好，点样都好，要上下一心，而且希望咧，我哋成日话要传承啊嘛，佢哋嘅目标咧就希望传承到呢、這、一个究竟生命系有几宝贵呢个信息出嚟啊！ 即系唔单止咧，阳间嘅人就要防疫。阎罗王都要防疫， 嗯， 即系会唔会可能系咧？原来喺下边咧，佢哋都买唔到口罩。 好，我嗱，我呢个真唔知。 好明显就 系 咧， 报梦啊， 报梦啊！阎罗王话真系冇口罩咧。 阎罗王都要戴口罩，嗰啲神像嗰啲咧要再做过。 喂，牛头马面佢嗰唔系你跑马嗰啲系咪要戴个眼罩噶嘛？ 跑马嗰啲马 啊，马啊嘛， 定系骑师啊？你讲紧 只马啊？跑马嗰只马咪戴 嗰啲咧就 叫 做风镜， 系啦，但 系 马 有 个眼罩噶嘛？ 有防晒眼罩啊，又有唔知。咩眼罩？ 我怀疑嗰啲牛头马面都要戴噶啦。喂，但我想话台湾咧，如果谂到咁即系仔细嘅话咧，会唔会啲嗰啲子孙咧就希望喂嗱，我烧个纸罩口罩俾你啊？ 你唔系咁都唔保佑我？ 你唔系保佑我喺上面买到个真口罩嘛？ 呢个紧要啊，因为我见到好多网民咧，即系见到呢一个嘅 post 嘅时候咧，即刻讲咗几个字，两盒。系 咯， 呢个系大家 keep 住讲噶嘛，系咪先？有啲乜嘢咧？见到有口罩嘅话咧，买两盒啊，唔该，两盒啊，唔该，搭个单，搭个单咁啊嘛。 即系定系咧？而家佢好似系暗揀话俾你听咧，呢、這个疫症咧，即系连鬼都惊啊！沙士嘅时候都冇人烧口罩俾啲先人啦、啊， 可能有我哋唔知咧。嗰阵时都冇咁抢得咁， 佢冇大量生产啦、啊，即系会唔会而家我哋香港啲殡仪业啊，嗰啲从业员咧都会觉得喂咁啊，发挥我哋孝顺精神啦、啊，系咪先？阿爸阿妈喺下边都想安安乐乐咁样咧，同啲牛头马面打下牌噶嘛。 呢、這个我就唔知道，我肯定啊，即系所有嘅先人啊，都好希望啊，即系仲有佢哋嘅后代。 家山有福保佑。 我哋呢一啲咧，如果冇口罩嘅朋友。啊！大家都擁有一個，跟住大家就心安嘅話咧，我諗我哋嘅先人都真係心安理得啊！ 即係我哋希望工程而家都要改口號，由人人有書讀變成人人有罩用。 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一期今个星期五通车，头班车会在当日早上5:45由启德站开往乌溪沙站，启德站 D 出口会提早在5:20开放。港铁表示，屯马线通车之后，主要受惠的是前往九龙东和港岛东的乘客。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新的车站设施被破坏，港铁总经理郑群卿说，新车站有保护措施，又呼吁大家顾己及人，不要有违法的行为。港铁今日早上安排传媒参观即将启用的钻石山站扩建部分、新的显径站和启德站。郑群卿说，屯马线一期通车之后可以分流乘客，部分路线的乘车时间也都缩短。他举例说，马鞍山线的乘客日后可以直达启德站，无需再转车。由大围站至钻石山站大约需要9分钟。至于在钻石山站转车，一般而言需要1至2分钟可以去到观塘线。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会长王敬在一个电台节目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在大厦传播的可能途径。他表示，本港所有屋苑的渠道都已经通过检测， 但若果有市民擅自改动或者胶喉老化，先至会导致泄漏。王京在节目之后又表示，所有屋宇入伙之前已经在条例的规管之下，确保有排气管的设计。一般的管道寿命是30至50年，如果住户想检查排气管是否有漏气，他建议可以在管道上涂上肥皂水，再开抽气扇，然后观察管道是否有起泡。若果有起泡，就代表管道有漏气，应该立即将管道密封。短期可以用胶纸密封，但长远应该找工程人员维修。另外，他说若果渠道置于室外，能够聚集有病毒气体的机会较低，建议市民经常倒清水入渠道和保持通风。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增加至174人，船上有260个港人。现时在船上隔离的资讯科技界选委杨和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每日都会派人送食物到房间给旅客，船上每日都会广播向旅客倒数隔离日数。旅客家属王小姐在节目说，父母现时在船上，妈妈今个月5日出现感染的症状，发烧3日，船公司都未能够安排她看医生。经过争取之后，才有医生透过电话问诊和提供药物。王小姐又说，爸爸有长期病患，携带的药物已经食完。有份协助旅客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希望特区政府派人在当地设立紧急支援中心协助港人，并且派包机到当地接载香港旅客回港。内地昨日新增2015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44600宗，再多97人不治，至今1113人死亡。其中湖北省新增1600多宗确诊病例，是个几星期以来数字首次回落至2000宗以下。另外，全省新增94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增至1068人死亡。河南、湖南、重庆分别新增1宗死亡个案。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仲会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回应李文亮事件，说任何人有任何的不当行为都将承担后果，并且受到惩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和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64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51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2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2.4，升3.4；阿里巴巴214.2，升2蚊；美团点评102.7，升3.3。小米集团12.8升2仙，中芯国际16.28跌2毫，盈富基金27.95升2毫，香港电视5.25跌7.6，平安好医生72.35跌4.1，友邦保险81蚊升8毫，建设银行6.48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3，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9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45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68美元，卖出156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而家礼拜三啊，翻到嚟我们的啊吓，咁啊，我们的直播室里边仲有桂花田嘅。 系啦，直播室里面就有曾志豪同黄耀祖，电话咧就有桂花田啊。你好啊，桂夫人。 系啊，你好啊，我想做一个挑战。 好啊！ 做完節目之內咧，一點鐘之前排唔排到個隊去俾錢？ 點解咁誇張啊？你而家喺邊度啊？ 原來咧，我頭先咪話九龍城咧係市面又做 OK 都多人嘅，但係咧就唔係話因為啲人去搶曬排隊又成啊咁。原來啲隊咧入曬超市。 係啊！你而家喺 九龍城嘅超市 商場裏邊嘅超市。 係啊，商場裏邊嘅超市都曬汗啦，知唔知啊？ 有幾長啊條龍？你真係會覺得喺一點前你未必埋到個 counter 度俾錢啊？ 我怀疑系咯， 有冇咁长排个几钟啊？你夸张法啦，系咪啊？ 唔系啊，我都搵唔到条龙龙尾喺边啊！个 cashier 佢哋系排紧口罩咋，系嘛？ 冇啊，口罩超市，我想话俾你听，货架咧真系夸张到咧，真系会打到嚟，佢哋真系对政府真系毫无信心，最紧要。我见到好多知唔知而家货架咧边啲系最摆得多喺度？ 粮油杂货。 对唔住，唔系零食，零食咧冇人行， 零食冇人， 即系你话最充足冇人抢嘅系零食， 系啦，冇人行咯，嗰条即系佢一行行咁样。 其实系噶，零食啊或者嗰啲咧贺年食品啊，即系我做一个礼拜去嘅时候咧， 应该 唔系啊，冇人买噶，嗰啲咩苹果添，嗰啲曲奇啊蛋糕嗰啲咧满得好紧要噶。但係嗰啲即係大家利是嘢咧，即係任何嗰啲日常生活嗰啲用品咧，就掃曬咁滯咯。 我所以我先喺度話咧，而家咧係唔好意思，我都要講多謝啦。 講 一車難求啦，你即係譬如你等係等 一咩難求啊？對唔住， 一車啊，一攬一車、 啊。係、哦、啊，因為你 手推車， 手推車啊，係、 okay, 啊係啊會啊。 呢度咧係人多過貨咯，我想話。 咁你有冇廁紙賣啊？你嗰度 當然冇啦， 廁紙冇。任何嗰啲漂白水都冇， 全冇， 冇啦，米咧， 都冇， 你唔好话米 好贵， 你唔好话 几十碗米咯， 米冇啊，我今日本身叫工人姐姐，不如佢整佢啲家乡炒米粉俾我食啊，咁样，工人姐姐话米粉超市都买唔到啊， 米粉都冇啊， 系啊， 即系有个米字都冇啊，唔系啊嘛，系咯， 唔系有米有米系冇米冇米， 系咯，米粉都冇啊，而家真系， 我 净 系见到啲职员咧，佢哋真系密密摆货，密密冇货，真系摆得好紧要嘅，即系呢架车等于咧，啲人去自助餐咁样。攞啲嘢食出嚟嘅时候咧，都未到埋去台度，已经冇晒龙虾一样。 系、哦，夸张。喂，嗱，咁你继续同我哋排啦，应该可以一路讲啦。咁我哋而家咧，我们的咧系啦，但系我们的咧，你都有得讲，因为琴日咧阿田咧，佢就即刻嗱嗱林咧就 讲咗个题先，未开个题。 系啊，我哋今日个我们的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我们的韩国电影。 系。 咁因为自从呢个上流寄生族咧，哇，即系横扫奥斯卡嗰几个大奖之，横 扫咁样讲， 横扫啊， 三个大奖攞咗，电影啦、导演啦、剧本。 冇錯啦，咁啊，同埋最佳國際電影啦，即係等於佢外語片。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想同大家回顧一下咧，我們的韓國電影。 冇錯，其實擺咗一個題上網噶啦，網上面大家即係唔好以為啊，淨係睇呢幾年嘅韓國電影啊嚇，佢哋即係可以講到翻一啲咧，即係差唔多十幾二十年前嗰陣時，佢哋即係開始啦，即係可以佢都做咗個改革啦，係咪？就做多咗好多唔同嘅電影之後咧。好多我哋嘅 fans 啊，佢哋都原來係睇開佢哋嘅電影噶。 係啊，冇錯。咁啊，所以咧，嗱，阿田琴日佢就即刻咧，就即係上網付費咧，就睇咗《上流寄生族》咧。你覺得點啊？ 睇明唔明啊？你 我同個女一齊睇啦，因為有女咧都好即係好追到呢個奧斯卡啊。媽，不如我一齊睇啊！咁樣咁跟住就兩母女咧就喺個屋企度睇啦。睇完之後佢話：，佢話咧係咪凡係奉奧斯卡嘅電影都係睇唔明？ 逢係咩話？ 咩啊？ 奥斯卡攞奖得奖嗰啲电影啊，系咪我哋都系睇唔明 白？你个女都唔明啊！你唔明白，我觉得预咗嘅，但其实套戏好浅白嘅啫。 呢套戏都睇唔明 白。唔係呢套係呢套明嘅，我都睇得明嘅。咁我咪講解啲俾佢聽係點樣。跟住我話其實都係講緊咧，即係真係貧富懸殊啦。啲窮人咧都好想攀附嗰啲有錢人啦。咁跟住咧就但係用啲咩方法咧咁樣？但係個結果又係點咧？原來用啲唔好嘅方法就都會有個唔好嘅結果嘅。 OK， 係咯，其實都冇理由睇唔明嘅，真係。嗱，咁我哋如果我哋講翻咧，我哋三個咧各自你第一次接 觸韓國電影咧，我大家唔知係咪都係同嗰套有關嘅咧？ 誒、欸，我應該早過你啦， 係啊， 我見到你呢個樣嘅話，你應該睇得幾開心噶嘛，係咪？ 就是、我的野蠻女友咯。 OK， 我的野蠻女友。 係啊，我可能呢個真係我第一次有印象地咧，應該可能就係呢套戲咁樣。 2001年嘅作品啦、啊啊、我的野蠻女友啊嚇，呢一套咧就係、是、由郭在容導演執導啦，嗰兩位主角我諗大家都會好記得噶啦。 全智賢同埋車太炫。 係啦、啊，其實佢哋兩個咧，即係呢個就係你第一套接觸，你第一次接觸嗰陣時候， 我應該就係呢套電影啊。哇，好靓咯，全智贤 系咯，同埋我 永 远 唔系我永远就系记得嗰几个特征咧，唔知阿田你咪亦都有嗰啲印象咧，就系、是、着高踭鞋啦，孭住佢喺度行路啦，同埋临走嘅时候就话咧你要好好对自己好啲啊，咩我虾咩人哋虾你嘅时候，你记住唔知咩要点样对佢好，因为应该有一幕系讲到阿车太炎咧就顶唔顺啊，心灰意冷咧就话好啦，我同你分开啦，不过你记住要对自己好啲啊，咩人哋要虾你嘅话，你唔知点样咧，跟住就阿全智贤就即刻扑上去喊咁样咯，跟住我永远咧你就会记得就 系、 是、原来野蛮女友咧就要逼个男人做咁多嘢，但系如果佢够靓咧就冇问题噶啦， 系啊，所以一定要全智贤先至可以做到呢个女主角咯，系咪？ 冇错 啦，所以咪正咯，所以咪正咯。 阿田呢个系咪都系你睇嘅第一套嘅韩国电影咧？ 系嘅，如果 讲 电影系如果唔系最早就 系讲 个 电视 剧《乌啦啦乌啦啦》，系咪 嗰个后啲啦，其实嗰个系大长今，其实系后啲啦，即系佢个电视啦。 系， 因为我的野蛮女友系早好多噶。 2001年， 早好多噶。 我接触嘅第一套咧，并唔系呢一套。 系边套？ 其实系唔系第一套我唔知，但系我睇咧開頭接觸咧，唔係呢一類型嘅興喜劇嘅， 係嗰啲好死人冧樓噶嘛， 喊到爆炸嗰啲，呢、啊這個咧就係韓國嘅電影嚟，嗰個好出名嘅地方。譬如嗰陣時咧，另外一個女神啊，孫藝珍， 哦，孫藝珍 係打完愛有天意啊，擁抱這分鐘啊，呢一啲咧係我睇先嘅。我睇嗰陣時咧個感覺就係、是，搶我明知你係扇我喊噶啦，我明知你係嗰啲咧即係催淚彈嚟噶啦，真係咁樣。 我係唔喊噶咯。 但係唔係啊？你即係你明知個劇情仲要講，即其實幾孏噶，都係嗰啲啦啊，好難可以相愛，到相愛到啊，發現其中一個有病啊，即之類嗰啲咁，擁抱這分鐘就係咁樣嘅橋段啦。咁跟住但係得出嘅結論，你都是被他煽到是忍不住好辛苦，这个就是他呢拍得成功的原因，我觉得 是啊，就是 韓劇都 係 要喊 嘅 咧，韓 國以前咧，所以你講翻轉頭咧，無論係韓片、電影定係劇集咧、曾經有一輪咧，佢哋都係以催淚啦，嗰啲叫做即係苦情咧，即係頭先嗰啲咩天國啲階梯嗰啲就電視劇啦。但如果你電影咧，都好多頭先阿祖講嗰啲咩 《愛有天意》啦，《 觸不到的戀人》啦， 係啦， 係啊，呢個其實都係早啲嘅，我先 check 翻咧，呢個就2000年嘅時候咯，嗰啲就係好喊嘅，即係好多倫理喺度嘅。如果你第二大類咧，其實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啦，就算你用上流寄生族嚟出發咧，佢仲保留佢另外一個特色嘅就係好血腥，係佢係毫不掩飾咧。佢係毫不掩飾咁樣咧，將佢覺得嗰種你話暴力美學又得，又或者你個又或者佢認為咧呢啲咪就係觀感嘅刺激咧。佢要幾咁流血啦、殺人啦，我記得嗰陣時， 另外一套我諗其中一個代表作一定係《原罪犯》啊， 《原罪犯》。 原罪犯其實國際嘅唔同影展咧都攞咗好多嘅獎，但佢中間咧暴力嗰個程度咧，你可以話即係我琴日去即係做呢個準備嘅時候，你真係可以將韓國嘅電影咧解構得幾斷嘅。頭先我哋講咗第一類一啲催淚彈嘅戲啦，另外一類咧就比較真係 血腥 暴力走唔甩嘅咧，都係佢哋嘅一個特色嚟嘅，可以咁樣。《 原罪犯》嗰陣時，我記得咧，佢啲橋段，因為佢好似係報仇咧，咁所以佢有一啲咩啊，塞條魚落個 pat pat 度，即係嗰啲 咧。呢啲都唔算血腥同暴力啊，佢更加嚴重嘅都仲有嘅。 好似 係 肢解定唔知咩嗰啲 都有啊，其實。 系啊，呢 啲戏 嘅嚟噶。系啊，呢啲就韩国电影咧。你话扯佢卖弄啫嘛，但系你话佢卖弄又得，但系你话俾即系你话咧，佢希望透过呢一啲暴力嘅场面咧，去表达佢嗰啲意思咧， 系 都得噶。佢 其实呢个亦都系另外一样嘢，系代表住反映现实咯。系啊，即系可能佢哋心里面导演佢哋会觉得佢哋嘅民族啊，佢哋嘅谂法啊，用呢一个方法，呢个咪系现实嘅一部分咯。只不过可能有一啲嘅媒介，佢未必会掂到，未必会选择咁讲，但系佢哋觉得呢一个系应该要攞出嚟讨论嘅。 系啊， 但系咧， 系要深呼吸唞大气睇。 要噶， 呢个要。 刘基芬咁样睇嗰幕咧，我哋都眯 埋眼 嘅，知唔知？ 系啊， 但系佢就系咁血腥、咁暴力，但系同时嗰样嘢亦都系咁真实咯。 系啊， 呢个系我自己睇韩国嘅电影一个几大嘅谂法嚟噶。不论你话血腥暴力啦，你话佢惊吓嘅电影又好，笑中有泪或者泪中带笑嘅作品都好，嗰种嘅真实感咧，系我自己觉得呢三个词系对于我嚟讲，韩国电影嘅嗰阵除咯， 系啊， 好、就是、真实啊。 咁、我觉得 呢样嘢系咪好吸引大家去睇嘅？即系话真实到咁样。 其实会嘅，如果你同日本电影比咧，我觉得好大分别就系、是、咧、通常日本电影咧、都系好刺激嘅，好奇情嘅，但系咧偏向荷里活嗰啲 feel 多啲咧， 美化咗少少， 你未必会咧睇到好灰暗噶。即系就算咧大家都系暴力嘅画面咧，你睇下日本电影咧，你系觉得好刺激啦。譬如嗰阵时北野武嗰啲咧，佢有好多都系一啲暴力嘅电影咧，但系你睇完 OK 嘅、即系你可能会觉得有啲热血沸腾啊，甚至乎你当系好似追捧一啲黑帮片咁样睇咧。但韩国嗰啲电影咧，佢、永远都会令你觉得咧，好似哇好压抑啊。 系， 即系譬如嗰阵时《白夜行》咧，东野圭吾嗰套，日本又有拍，韩国又有拍。哇，韩国嗰套咧，唔知你睇完之后咧，你压到咧。你直接覺得哇唞唔到氣咁樣啦。 其實唔止呢一套啊，另外一個你會見到好多壓抑嘅咧，就係佢哋另外一個大嘅類別啊。其實佢哋拍幾多情色嘅電影 嘅， 譬如你頭先講嘅《白夜行》啦，都有幾多裸露嘅場面啦，亦都有一啲譬如下女啊嗰啲咁樣咧，即係都會見到係啦。全道賢啊就是、女主角啦，係咪？你都會見到嘅，亦都喺國際嘅影展上面攞曬名。但你就會見到佢哋一啲嘅情感啊，嗰樣嘢嘅壓抑啊，所以咧就導致可能有陣時一啲嘅悲劇出現咗啊。其實都佢哋啊，咁當然啦，我哋有啲時候去睇嘅，亦都會覺得哇，點解全部都係三級片嚟嘅？因為咧，佢哋可能講緊佢哋喺嗰個情慾上面嘅抑壓啊，都成為咗佢哋另外一個嘅大議題咯。 你諗下，佢《上流寄生族》咧，其實有一幕咧，嗱，你如果你用香港嘅尺度咧，你可以話。點解佢有一幕個男主人要同女主人咧喺個 sofa 度咧，即係要咁巨細無遺地話佢哋兩個攬埋一嚿咧，直情即係有做愛嘅行為。咁呢幕，因為呢個韓國電影嘅特色咧，佢拍嗰啲情慾戲咧好到位 嘅 喎。 同埋佢唔會遮遮掩掩，佢哋嘅演員都唔會瞓醒覺化咗個全妝啊，又或者真係即係即系做爱啦， 佢真系做，佢真系 全身嘅衫都着住， 有喺度抚摸咧。即系嗱，如果你就咁睇咧，你可能话点解要加个幕啫？冇乜特别意思嘅。但系譬如佢就毫不避嫌咧，就不停都有。 有 meaning 嘅，其实都 系 有。 系啊，系啊，亦都我讲嗰个真实感嘅三个字。 系啊，佢都有。咁但系如果你话近呢五至十年咧，可能大家对韩国电影咧最大嘅嗰个惊喜咧，或者无端端变咗追捧咧，其实不幸噶，就系佢哋嗰啲逆权系列咯。 系逆权司机啦，逆。拳 大壮啊， 大壮啦， 系啦，跟住亦都有即系好多而家嗰啲咩雨神啊，咩的士司机啊，即系逆权司机咯， 逆权司机咯， 系啊，全部都系咧，大家突然间对韩国曾经嗰个军管时期咧好有兴趣， 同埋嗰样嘢系讲到另外一个咧，大家都好想接触嘅议题就系、是、公义啊， 系 即系呢样嘢，佢哋都会为社会发生嘅紧嘅事去发声，就算我会话。佢哋應該喺香港嘅票房嚟講啊，最高嗰套就係《屍殺列車》。其實就算呢一套咧，你都可以 與神同行噶，我唔知邊個勁啲。 屍殺列車 都係屍殺列車， 與神同行好似係第二、第三位。 都好勁噶，佢哋呢幾套。 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哋都係得出嘅結論係乜嘢咧？其實都係同公義啦、社會發生嘅咩事咧係有關係 嘅。係啊，阿田，你會唔會最中意睇都係佢嘅喜劇多啲咧？即係如果相對消化起上嚟。 我而家咧睇戏咧认真地， 你唔记得晒啲剧情啦？ 我中意睇，唔系因为咧，你追字幕啊嘛。其实追字幕你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吃力嘅一个工作，所以咧如果你话你叫我想去借戏院去睇呢啲韩剧咧，我会沦陷咯。 哦， 我哋应该留翻嘅一啲情况啊，即系留翻可以，譬如我可以真系搵渠道 慢慢睇嘅， 付费睇啊，咁可能会好啲。我可以歪身底下 讲 咩？ 系啊，嗱，譬如我哋网上面咧啲听众咧，譬如阿 Fine 咧，佢就话啦，佢中意咧Sunny 啊，《阳光姊妹图》咧好好睇。 因为呢个其实跟住好似咧我哋香港嗰套电视剧咧。 M Club 咧，即係有你同阿李麗珍啊，嗰樣嘢都係攞呢一套嘅電影咧做一個藍本去拍攝 的。係啊，啊阿 Elisa 嗰兩套咧，即係都係經典嘅《八月照相館》。 呢個犀利嘅 Maggie 都有講到啊，呢一套其實我而家諗翻呢一套先係可能我嘅第一套，又係喊到豬頭皮咁樣噶嘛。 同埋生死蝶變咯，因為咧點解生死蝶變我覺得重要咧？ 1997定1989冇記錯呢。 佢就係咧韓國另一套嗰啲長青系列咧，就成日講咧南北韓蝶戰嗰啲嘅，係 係係 都幾多噶。 開頭佢哋有幾多嘅歷史電影嘅都表達到㗎。係 啊，跟住阿威 man 咧都話原罪犯咧睇到尾段好震撼啦。 真係 之後就 屍殺列車你哋都冇講。 頭先有啊，屍殺列車就係佢嘅即係票房而家暫時都 number one 咯，係啊。咁好多聽眾都話咧原罪犯咯， 與神同行咧亦都有好多朋友會講到嘅呢一套嘅。 係啊係啊。 咁、 啊、 另外當然你頭先講過一啲咧，即係喊到你死嗰啲觸不到的戀人啊，亦都係啊我哋一啲嘅聽眾們嘅選擇啦。 係啊，炸雞特工隊啦，呢一個惡女啦，咁亦都有啲 拍。生死蝶變啲人好多都話生死蝶變好睇。 係啊係啊，咁然後就譬如話 JSA 安全地帶啦，因為其實都係同嗰個即係蝶戰有關。你諗下，就算早排上嗰套咧咩白頭山啊？咩白頭山火山爆發咧？ 哦，係， 其實都係同南北韓有關嘅。 嗰套我就真係冇， 嗰套我都冇睇到， 知啦嚇。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係用呢一啲嘅演員啊作為類佢哋揀嘅分類啊，例如權雙佑啦、李炳憲啦。嗱，我自己咧，如果男演員，我一定會揀馬東石咯。即係你會見到呢一位嘅大叔。 我最中意宋康昊 啦。 係 啦，即係由佢嗰陣時，你見到《屍殺列車》啦，到後屘佢而家拍緊邊一套啊？係拍緊荷里活漫威嘅《永恆族》啊，即係。拍緊咧荷里活嘅 A 級嘅大電影咁樣啦嚇，我都好期待啊！即係會唔會都可以保持住到佢平時每做一個角色，都會令到幫到你同佢一齊同哭同笑呢一樣嘢咯。 係啊，阿 Kelvin， 我見到啦， Elisa 咧就話咧睇呢個叫做《陽光小母曹》仲睇咗兩次， 跟住 佢話佢好感動啊！嗰套電影 係啊，跟住阿 Gary 咧就話啦，睇得最多次數咧《韓流怪客》啊，亦都係即係今次攞獎嗰個導演咧當日嘅作品。 冇錯冇錯，我都有睇到呢套。 係啦，佢話 呢套你真係估唔到啊！開頭你以為一個驚嚇嘅電影，同埋我睇嗰陣時一個好大嘅感覺嘅，個感覺就係、是、哇，原來人哋喺特技方面走到咁前。 哦，係係係。 喺我睇嗰陣時咧，其實香港嘅電影成日話東方荷里活都發展得好快啊嘛。 係。 但我諗我未見過一套呢類型嘅電影，嗰、那個特技嗰只怪獸做得咁像真。 係啊，咁啊 Gary 就話啦，當年拍拖就同女朋友一齊睇嘅，咁啊結埋婚咧，到而家個女都十幾歲啦，間唔中咧都。仲会喺收费电视度拣嚟睇咧，仲要话连阿女咧都好中意睇咁样嘅，真系 系 啊， 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听众们咧，都会话其实好多嘅影评咧都一致赞好啊，就是、一啲佢我头先讲，相对嚟讲我哋会归纳做情色电影，譬如《恶女》啦，亦都有我哋嘅听众去拣嘅。 系啊，咁啊，少时间啦，送埋当日呢一首成名曲《I Believe》咧，就即系衬托住大家呢一种嘅气氛。睇你仲会唔会记得咧寒流带俾你嘅浪漫回忆啦？喂，阿天，你继续努力排队咯。 系喂，好啊。 拜拜。 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懂，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 死亡个案，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仲会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回应李文亮事件。话任何人有任何的不当行为，都将会承担后果，并且受到惩罚。 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新增40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包括一个检疫人员。邮轮至今已有174人确诊感染。厚生劳动省表示，新增确诊患者之中，4人是重症患者，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据报他们是60至70几岁的男子，其中3人是日本人。首相安倍晋三在应对新型肺炎的会议上面表示，除了湖北省，日本明天开始也都拒绝到过浙江省的外国人入境，又预告对其他疫情扩大的地区将会采取相同的政策。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77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5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2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2.6，升3.6；阿里巴巴214.8，升2.6；美团点评102.6，升3.4；小米集团12.72，跌6仙；中芯国际16.28，跌1.8。盈富基金27.95，升2毫；香港电视5.25，跌7.6；平安好医生71.4，系跌5.05；友邦保险81元，升8.5；建设银行6.48，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068，瑞士法郎7.964，澳元5.228，加元5.848。新西兰元5.021，欧元8.4788，每百元对港元7.0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2点，升146点。港金现价报14,5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56美元，卖出1,56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去香港正常的，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中区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挤塞，影响到现在下角道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海富中心。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火炭路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火炭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家有爱宠的 Lu， 梗系要颁个奖俾我细佬啦，因为啊屋企大无小事，大家都会叫细佬盏灯烧早啊，对门咦咦声啊，买漏咗嘢你去买啊，睇中咗个袋你津贴下我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家仗我细佬简直执到宝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 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意大利裔的香港人 Liz， 在我眼中的香港人是勤力、坚持和有人情味的。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三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猛，唔好猛，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我哋又要讲下天气先啦。 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7%啊。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曾志豪，有黄耀祖，而电话里面咧就有桂花田同我哋一齐风骚快活人。 系，但系阿田个纪录仲系未破到啊，系咪？ 半个钟咯，系咪？你排咗？ 喂，我想 话 做咩啊？等好耐排队咩？梗系要排啦，唔使咩？因为你要买好多嘢啊嘛。 系，你而家你嘅进度有冇前咗几多啊？ 都有前進嘅，嗱，而家咧我已經排緊咧嗰條叫做特快嗰啲，即係自助嗰啲嘅啦， 係係 係要人 tag 嗰啲嘅啦。咁但係嗰條隊都係咧打曬交，已經係一個唔止 U 啊，係 W 咁排嘅。 咩話？ 唔止 U 係 W 咁排 哦，係 W 啊。 哦喂，你目測咧其他顧客咧掃咩貨多啊？而家喺個手推車度？ 即系即食面啦、蛋啦，即食面最多嘅。咁跟住就系日用品啦，全部都系食多嘅。 哇！ 面啦，总之就系、是，总之我哋平时 clip 嗰啲就系佢就系去扫下啲货。 惨 系咯，咁我想问下咧，但系大家秩序几良好嘅系咪？因为你谂下啦，其实你排咗半个钟咯，已经。 都系噶， 好夸张啊！ 香港人排半个钟头队开始秩序就唔会好平静噶啦嘛，通常。 我头先系坐咗喺度同你做咗一阵面头几 学， 有啲人会讲嘢噶。 究竟你真系排咗几耐噶？ 系咯， 而家我都已经排三个字啊，起码都 15分钟。 OK OK， 不过都真系耐啊，听到都耐。嗱，我哋继续一路做呢个创举啦，你一路排队，一路咧同我哋做节目啦吓。嗱，我而家咧就想讲翻一啲咧，关于又系咧网络上面嗰啲谣言咧，但系今次谣言是这样的。 什么 你会不会觉得呢如果有一些先进地区他们的城市或者国家呢他们就没有那么多那些就是流传那些就是譬如我那些什么夹鸡蛋可以医臭狐那些呢你觉得会不会。 那个来自本草纲目 的偏方是 啦。那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小的国家什么当然不是啦。 不是啊 你觉得如果在先进国家呢会不会就少一点这些谣言呢 我不觉得。 是啊其 实。我自己觉得呢有阵时候越先进的国家呢你见到那些假新闻才更加多。你想想譬如美国的总统啊答来答去都是这个是不是 fake news， 是不是 fake news？ 那我们中国成日都会说啦喂你们不要再给一些假的新闻如果不是拉你的。 是 啊。这几个月都出现过啊。 有啊咁但我而家呢度讲嘅咧，就真系好日常咧，即阿田呢个类别咧，系流传好多噶，就系嗰啲咧妈妈，嗰啲妈妈群里边咧，原来佢话嚟自日本嘅，你以为日本咧就好似好先进啦？你觉得喂佢啲科好多嘅，唔好意思，一去到咧同自己身体健康有关咧。佢哋一樣有好多唔同嘅都市傳言就流咗出嚟嘅。 哇！即係係咪同而家嘅疫情有關定 咩？冇關係嘅，係平時嘅。譬如咧，嗱呢個原來喺日本咧，佢哋間唔時就會有呢一啲咧主婦界嘅偏方常識。 哦， 係咁樣嘅。譬如話，阿天啊，你個細路如果發燒，知唔知點樣可以幫佢退燒啊？ 我知，我估。 即係但呢啲係你聽完你係嗱，首先大家唔好學嘅係咪？嗱， 我俾個食物你先。 好。 高麗菜係咪即係嗰個叫做生菜包啊？ 唔係嗰個唔係高麗菜， 黃 鴨白啊。 黃鴨白，即係呢嚿嘢咧，呢嚿咁樣係咪就叫？ 呢、這個都呢、這個唔係。 佢寫住高 麗 菜喎、啊，包住好似玻璃菜一個玻璃球咁樣嘅喎。 呢、這個係 生菜啊！ 生菜啊！生菜，佢個名叫高麗菜，唔知點解。 系 啊， 菜唔系生菜喎。 唔系佢生菜啦，咁咧生菜同退烧有咩关系？ 哦 ，OK， 生菜同退烧， 你点解喺超市你周围有多？你答先啊，田。 系咪用生菜嚟去医发烧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 ，OK， 咁我应该系用个生菜，因为佢包住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用个生菜包一片一片咁包住个头，等佢咧唔好喺度发烧。跟住咧，等佢降温， 系咪 咁 样？我真系中噶喎、 哦！咁、啊、都中啊！我仲谂住讲一个再夸张啲，因为佢生菜，佢呢个高丽菜啦，我哋叫佢高丽菜啦。 系咯， 佢咧就一片片几硬噶嘛，那个感觉就摆喺个头壳顶度，就可以吸走啲高温。我喺度谂住， 你哋咪一样咯？ 系啊， 一样啊，真系。 系啊，系啊。 佢话咧，原来喺日本咧，佢哋嘅民间传说咧，就话攞高丽菜。包住发烧嘅 B B 仔，特别系讲细路嘅，个头咧就枕头，即系包到咁样啊。 哦，攞嚟煎住嚟， 因为佢一片片啊嘛，佢就剥咗一片出嚟咧，个包住喺度咧。佢话高丽菜咧就有碱性嘅，中和发烧有降温嘅效果。 系，究竟系边一度出嚟嘅咧？呢一个 嘅 谂法， 日本嘅主妇，佢哋原来咧系真系有人会咁做嘅。 但都会有第一个人去尝试啊嘛。 唔係，我即係話你唔發現生菜咧，係即係你就咁生食都得嘅嘛，所以咧就覺得好清涼嘅嘛，係咪先？ 係啊，啊即係椰菜啊！我有 friend 即刻同我講，咪即係椰菜咯，嗰嚿係咪即係椰菜啊？嗰、那個包到咁樣。 喂，椰菜唔同生菜喎、啊，先。 唔係喎，總之包到一、 啊、椰菜同生菜兩樣嘢。 係喎、啊，咦？我個 friend 椰菜好好多啊！ 但係仲係一片片包住成個波咁樣嗰只咯。 我唔知道、啊， 你知唔知椰菜同生菜都系包住食个煲嘅？ 我哋就去下一个传说先。 咁、啊、西山菜又系点咧？佢仔又讲， 仲要好笑噶。佢仲要话咧，如果你作为枕头之后咧，那个菜头啊，就话已经有毒噶啦，你千祈唔好再煮嚟食啊，咁样。我覺得有啲 即係呢啲好邪門喎，仲好似吸咗你嗰啲毒素，你唔好再食咁樣。 但係同我哋係咯，我就話係咯，同我哋攞住個雞蛋咧，然後愛嚟即係碌自己受傷嗰啲部分咧，魚咗有異曲同工喎。好啦，仲有另一個咧，就話你有冇試過喉嚨痛啊？如果你有喉嚨， 實有啦， 係啦。如果你有喉嚨痛嘅話咧，你知唔知咧攞啲芋頭咧可以點樣幫你醫到喉嚨痛啊？ 哦，我知攞啲芋頭嗰啲外皮。跟住煲水，跟住煲佢几日，跟住咧就唔知加啲咩落去咧，佢就会可以咧就搞得掂啦。 唔系即系你系饮定点先，即系饮啊，冲 饮嘅 饮嘅。好，阿黄耀祖纪念中学咧。 咁你讲多次有啲咩材料啊？ 芋头就 得 芋头就冇啦。 先就话我估首先要烚熟个芋头，系咪烚个芋头？ 可以烚嘅，系咯。除咗你之外，样样都烚得。 有啲腥去啊，自己烚熟咗个芋头之后咧，就撩佢入边心咧正中间嗰个地方，跟住中烂佢之后咧， 然后咧， 喉咙痛啊嘛， 系 敷喺条脷度啊。 喂，哇！我想话，今次黄耀祖纪念中学啊，佢好接近成功啊。 吓，我呢啲大难，我谂紧佢系喉咙痛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系啦，我都唔知啊，我真系乱咁讲 嘅 啫。 根据日本嘅主妇界啊嘅都市传言咧，喉咙痛嘅时候点做啊？攞个芋头磨成泥先， 系 就所以你哋两个呢一步都错嘅，佢唔烚唔煮嘅，磨到咧变咗真系芋泥咁样咧，然后会点做咧？将佢捞埋少少面粉，形成一种咧好似真系面团泥浆咁嘅东西咧，跟住抹喺块布上面， 系 然后嗰块布咧，听住啦，吓死你啊！冇错，敷喺喉咙。佢话敷喺喉咙度， 敷喺喉咙嘅外面定系 外 边 咧？里边敷唔到， 即系颈个位啦，系咪、 啊？你话你喉咙痛啊嘛， 就敷喺条颈度。 系啊，佢就话将啲芋泥咧磨成泥浆咧，然后再捞埋头先嗰啲少少面粉之后咧，攞块湿布包住，我觉得好似包猪肠粉咁样咯。佢包住你嘅喉咙咧，系啊。 嗱，佢呢个方法咧就好似我哋敷铁打一样咯。 但系你明明嗰个喉咙痛系里边发炎啊嘛。 但 系 敷铁胆， 咁唔系你敷铁胆咪一样， 都系 里 面 唔系、 啊， 但系佢会 即系你成日俾钱睇嗰啲啊， 佢有药力渗落去散瘀啊嘛，而家讲紧 都系你信嘅啫，佢都系攞啲草药啫， 系 咪先？ 嗱、 okay, 呢、這个真系关阿天事啦，真系关阿天。 我话咧，点解会拣芋头咧？大家有冇食过芋头？成日会乸喉啊，会痕啊？ 系啊系啊，会啊会啊，手啊嘛，啊 有人听到话咧， 我攞番薯。 系、哦、啊系啊， 因为我有听过人讲嘅话，食完芋头之后咧容易咳嘅，有人会 咁，但系更加冇理由医喉咙痛噶、啊。 毒公毒咯，都系用嗰招。 系啊，嗱，跟住呢个关你事啦。女人咧成日都话：哎呀，就嚟有演出啦、哦，又或者我就嚟要去旅行啦。 即系 我 每个月一度嘅， 但我唔想姨妈嚟探我住。 哦 ，OK， 系啦。咁你知唔知佢系啦？日本嘅主妇界又流传一种叫做咧延迟姨妈到嘅秘技。 哦，咩啊？而家都有噶啦， 系点噶？ 咩啊嘛？ 系点噶？ 食嗰、那个病药。 哦，食病药，但 系 呢个系 你当佢系本草纲目嗰类嗰啲 friend 去谂啦。 系啦，你嗰个就好似有多啲医药根据，成日都讲。 知嘅，就系、是、有掂到医药，大家更加要小心，唔好乱咁嚟。 系啊， 当然啦，当然啦。 系啦，咪即系话香港都有流传嘅，就食病药。 唔知道呢、這个 系咪啊？ 诶， 我哋唔识，好正常嘅。 又系你食，我都未嚟。 唔系我食过冇效，系啊，佢真系唔嚟啊，真系。 冇姨妈嘅， 系啦， 真系冇姨妈。 系啦，但系咧，原来日本嗰度系做咩咧？同你嗰个谂法好似嘅，都系食啲嘢。佢话咧，佢哋个理念系点咧？话如果你身体咧有病唔舒服咧，姨妈就唔会嚟探你噶啦。 哦，食到自己病啊？ 冇错，佢话咧，我哋首先咧， 为咗佢唔嚟，搞到自己病，其实嗰个得同埋失点样去 好啦 计咧？ 咁然后佢仲要咁讲，佢话你就话俾你嘅身体听，你而家有病。 嗯， 咁咧姨妈就唔嚟噶啦。咁点样可以令到你嘅身体觉得自己有病咧？ 嗯， 佢就话啦。我哋只需要食感冒药， 咩啊？ 食感冒药啊，因为感冒药系有病先食噶嘛，系啦。佢认为咧，嗰度啲主妇认为咧，你食感冒药就呃自己嘅身体咧，我而家感冒啊，我身体唔舒服啊。 O K， 咁咧个身体就会话俾姨妈听，喂，我而家唔舒服啊，你唔好嚟咯啊，咁样。 有得咁噶？我唔信咯， 古方嚟噶。 唔系啊，呢、這个都话佢哋嘅都市传说咯。 都市传说， 其实 我觉得唔好学 嘅。其实全部都唔学嘅，因为咧每一个都市传说咧都俾医生咧就话完全冇嗰、那个科学医学根据嘅。但系咧大家攞嚟笑咧，即系话你唔好以为系嗰啲咩农村啊咩迷信地方咧先至会有咁多嘢。佢话喂，日本都即系各有高学历啊，又高度发达咧，佢哋一样会流传呢啲嘢噶。 即系原来呢啲都市传说系边一个地方边一度都有嘅。 系啊，咁所以咧，嗱，你真系冇办法。佢哋最夸张嗰个咧，系有人教咧自制眼药水咯。 系。 系。 好咩嚟噶？好似摆喺眼度唔可以乱 嚟。系啊，即系佢哋原来流传过咧，就系话冇嘢噶，眼药水咧就唔使买出边嘅，我教你点样自制啦，就话你攞啲盐咧捞埋啲蒸馏水咧就。咁梗係唔得啦，係啦， 有冇咩懶眼啊？ 係啊，但係你真係估唔到，即係主婦可能咧，我而家唯一諗到個共通點係咩咧？點解好少係流傳喺即係男人界咧呢啲？因為主婦咧，係啦，主婦其實佢就好關心自己屋企，又關心細路。你睇下頭先嗰個即係高麗菜枕頭。其实就 系 帮啲僆仔退烧噶嘛，个老豆就是但啦，你食退烧药啦，阿妈就唔得嘅，唔得，谂啲方法帮佢医好先。喉咙痛，男人又话诶唔理佢啦，饮啲番桂老凉茶，饮啤酒算啦，佢又唔得，我哋要谂啲方法。所以去到最后，可能系因为女士咧太上心啊，真系。 系啊， 喂，其实咧嗰个盐咧，可能咧佢会系咧，譬如我哋有啲咩皮肤痕啊，或者等等咧，都话想去做一阵咸水噶嘛。咁一阵呢个叫做去海 滩 嗰度噶嘛， 系啊系啊， 会唔会系咁嘅谂法？ 所以可能系噶，喂，咁所以咧，你责任重大啦， 你继续排紧队啊嚟噶。 我想话俾你听，我见到家乡啦，下一个到我啦， 系啊，恭喜 你 啊，咁我哋播首歌同你庆祝下咁。 系啊，好啦，拜拜。 I can hear you, but I won't. Some look for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There's a thousand reasons I should go about my day and ignore your whispers, which I wish would go away. Oh, oh, you're not a voice. You're just a ringing in my ear, and if I do, which I don't. And spoken for, I fear. And everyone I've ever loved is here within these walls. I'm sorry, secret siren, but I'm blocking out your calls. I've had my adventure, I don't need something new. I'm afraid of what I'm risking if I follow you into the unknown. What do you want? 'Cause you've been keeping me awake. Are you here to distract me so I make a big mistake? Or are you someone out there who's a little bit like me, who knows deep down I'm not where I'm meant to be? Every day'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ngs to go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Are you out there? Do you know me? Can you feel me? Can you show me?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呼吁电话先咯。 好，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咧可以打定电话嚟啊。题目一阵开俾你，不过十二点半之后会同大家玩猜猜我是谁啊嘛。 系啊，冇错啦。咁啊，而家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嘅。 系啊，嗱，今日睇咗个新闻咧，我真系好惊，嗱，真心惊嘅。但同时间我同自己讲，喂，黄耀祖啊，你何德何能啊？你唔使惊啊，咁样，因为好近嘅我哋 系咩 啊？广州嘅深圳政府 系系。 佢哋獲到一個授權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我睇到嗰陣時咧，我諗話，如果呢一樣嘢喺香港發生， 嚇， 唔知大家個反應又會如何咧？ 癲咗咯！ 佢我真係癲咗。癲咗。我睇，但我哋又唔使咁驚啊！我哋嗰啲私人財產唔係好多嘅啫嘛，係咪先？ 唔係㗎，你間屋都係私人財產，你架車都係私人財產嚟㗎。 咁我講咗單新聞係咩先啊？因為呢個廣州深圳政府咧就獲授權，佢哋話咧因為要防疫啊， 係 可以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徵用市民嘅私人财产嚟做防疫嘅， 冇错。咁就真系包括咩私人财产呢？就真系包括你间你间 房屋 啦、 交通工具啦，呢一两样嘢咧，即系好多人都拥有啊，系咪？所以咧就话呢个咧都系属于私人财产嚟噶，用嚟应付呢个防疫应变咧系可以咁做嘅。 系啊，嗱，具体会变成点咧？其实大家想象咧，就譬如。突然间你的私家车在个十字路口停低了， 嗯嗯， 有人就截停你，然后就说了政府人员 他要征用你的车， 是啦，好似我哋睇电影桥段啊嘛，咁佢仲要用咧，我哋而家用呢个法例征用你的车咧，咁可能我嚟做咩呢？佢话防疫，最轻骑可能就话，喂，我系医生。或者我是政府人员，我要用你的车，我要去疫区那里，可能那里是隔离村隔离了的，我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了，或者我没有救护车了，我的人要去最轻骑。 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的？ 可能会有需要。 电视很多，我现在是警察，我现在要征用你的车那些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知道，但现在广州即是深圳那边呢是可以的，因为政府呢就有了这个授权了。 是啊，咁而且大家推论呢会有啲咩发生呢？譬如如果佢唔係淨係个别佢征用你一架私家车就可以用咩， 如果佢話喂，原來我哋咧因為要有大量嘅人士，譬如話咧 要隔離 嘅，咁我哋可能要有咧100架車，先至可以咧將佢哋全部運走嘅。咁佢就直接徵用，譬如話呢個小區100架私家車，我全部徵用曬，然後我就嚟運人啦。 其實佢講緊嘅咧，即係唔單止係汽車添啊，即係講到咧房屋啦、 房屋隔離型咯、 場地啦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嘅。即係如果即係大家利是，可能佢哋可能預見到或者係擔心啦，即係做定防範啫。 係， 如果佢哋即係需要好多嘅土地啦，好多嘅已經係起好咗嘅房屋各樣嘢咧，作為特別嘅用途用嚟防疫嘅話咧，佢哋而家咧可以向深圳嘅市民咧咁樣做咯。 咁你話對比係咩咧？譬如香港咧，而家講緊咧話喺你屋企隔離啊，喺個隔離中心咧，我哋都會有人會即係唔滿意啊，或者起碼要你交代啲啦。 都幾大嘅不滿啊！ 咁但 係 如果你用廣州呢個新法例嘅話咧，佢係唔係講緊話喺你隔離？佢直講嚟話阿祖，得你個單位夠大啊嘛，有露台又有衣櫃，得啦。就徵用咗你個單位，可能一次過徵用10個單位， 係 咁你都冇得出聲嘅。 同埋係咪佢話即係有政府授權可以徵用，即係佢講你就要俾㗎啦。 係啊，因為琴日有啲寫法咧，就直情係話咧，即係共產咗你嘅資產咯。 哦， 系啊， 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小弟就比较开心，希望我冇车啊， 系 我又冇楼，嚟都叫有阿遮头嘅，叫做 征用你件衫得啊？ 唔好啊，唔好啊，我件衫啊，个口罩嗰啲都唔会攞嚟征嘅，我最多攞嚟洗嘅啫啲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一期今个星期五通车，头班车会在当日早上5:45由启德站开往乌溪沙站，启德站 D 出口会提早在5:20开放。港铁表示，屯马线通车之后，主要受惠的是前往九龙东和港岛东的乘客。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新的车站设施被破坏，港铁总经理郑群卿说，新车站有保护措施，又呼吁大家顾己及人，不要有违法行为。港铁今日早上安排传媒参观即将启用的钻石山站扩建部分、新的显径站和启德站。郑群卿说，屯马线一期通车之后可以分流乘客，部分路线的乘车时间都缩短。他举例说，马鞍山线的乘客日后可以直达启德站，无需再转车，由大围站至钻石山站大约需要9分钟。至于在钻石山站转车，一般而言需要1至2分钟，可以去到观塘线。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会长王敬在一个电台节目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在大厦传播的可能途径。他表示，本港所有屋苑的渠道都已经通过检测，但如果有市民擅自改动或者交喉老化，才会导致泄漏。王敬在节目之后又表示，所有的屋宇入伙之前已经在条例规管之下确保有排气管的设计，一般管道的寿命是30至50年。如果住户想检查排气管是否有漏气，他建议可以在管道上面涂上肥皂水，再开抽气线，然后观察管道是否有起泡。若果有起泡，就代表管道有漏气，应该立即将管道密封。短期可用胶纸密封，但长远应该找工程人员维修。另外他说，若果渠道置于室外，能够聚集有病毒气体的机会较低，建议市民经常倒清水入渠道和保持通风。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增加至174人，船上有260个港人。现时在船上隔离的资讯科技界选委杨和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每日都会派人送食物到房间给旅客，船上每日都会广播向旅客倒数隔离日数。旅客家属黄小姐在节目说，父母现时在船上，妈妈今个月5号出现感染症状，发烧3日，船公司都未能够安排她看医生，经过争取之后才有医生透过电话问诊和提供药物。黄小姐又说，爸爸有长期病患，携带的药物已经食完。有份協助旅客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說， 希望特區政府派人在當地設立緊急支援中心協助港人，並且派包機到當地接載香港旅客回港。內地昨日新增2015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過44600宗，再多97人不治，至今1113人死亡。其中湖北省新增1600多宗確診病例，是個幾星期以來數字首次回落至2000宗以下。另外全省新增94人死亡，累計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增至1068人死亡。河南、湖南、重慶分別新增一宗死亡個案。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中國有能力、有信心戰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還會完成既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回應李文亮事件，說任何人有任何的不當行為都將承擔後果並且受到懲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有薄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74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5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2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2.2，升3.2；阿里巴巴214.8，升2.6；美团点评102.7，升3.5。小米集团12.72跌6仙，中芯国际16.24跌2.2，盈富基金27.95升2.0，香港电视5.26跌7.5，平安好医生71.1跌5.35，友邦保险80.95升8，建设银行6.49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3，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2点，升126点。港金现价报145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8美元，卖出156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同埋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0-21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2100蚊。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我这个假期会同我 Honey 去旅行，可以 shopping 啊。 天意买还买，留意有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的了。当地市面上一般店铺都可能有不同形式含有大麻的产品，包括食物和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的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出售的。 不过呢，含有大麻或者是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会受到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将这些产品带入来香港是违法的。 知道啦，波盛子豪，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埋我买手信俾你哋啫。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先啊，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猜猜我是谁？ 系冇错，今日嘅题目而家同大家宣布就系、是、荷里活电影。 咁啊，话晒啱啱奥斯卡完咗啊， 冇错， 系但系冇所谓嘅，你唔好以为我哋净系会拣咧攞咗金像奖嗰啲嘅，即系奥斯卡嘅电影名单，唔系嘅。总之，凡系大家睇过、开心过，就有 开心过先。 喂，我成日都觉得哇， 开心过啊！ 我同啊Matt Ryan 开心过噶，谂到呢啲嘅真系啊。 其实咧，即系讲紧，就算我哋香港咧，不嬲都话咧，即系好受呢个荷里活嘅文化影响啊嘛。有好多咧好出名嘅电影，外国好流行，香港咧都成为唔同嘅潮流噶。 冇错， 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玩呢个荷里活电影一八七二三八八咧，就是我哋嘅电话号码。答啱咗嘅话咧，咁啊会有一份嘅纪念品送翻俾你嘅。 咦，但阿钱啊，你成日都唔记得电影咧，你会唔会忘记晒啲名噶？ 系啊，我好担心啊，所以咧喺网上面揾 嘅。系，但其实咁多荷里活电影，一年几百套、几千套啊，即系好容易揾到嘅啫。但系可能反而嗰个范围对于我哋嘅听众们嚟讲都几大啊。 系啊 ，OK 嘅 ，OK 嘅。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听听众电话咯。嗱，18723888啦，18723888啦。记住，我哋今日咧就系想同你听一啲咧关于荷里活嘅即系电影。 嗯， 系啦。咁啊，你话系攞奖定系唔攞奖咧？定系一定系新片咧？唔一定噶。 系， 我哋旧片都会有。 我会话。我讲嗰啲咧，全部都系经典， 系 全部，因为其实经典已经大量啦。 冇错冇错， 好嚟啦，第一个朋友， 系 咪 仲播紧播紧？系啦，条线仲播紧。OK， 好，而家嚟啦。好，你系边个？ 卡通片都得嘅喎， 系啊，阿芬姐， 系 芬姐你好， 芬姐你好， 系啊，桂花田啦，黄耀祖同埋曾志豪都喺度。 系你拣边个嘅问题咧？ 桂花田啦。 好，阿田，你嚟先啦，要。 真係叻過呢個聽眾嚇，好，我買呢套戲咧，叫做咁樣嘅，佢咧有分幾集嘅，咁樣所以咧就我哋而家只係講佢個名啫，佢四個字， 係四個字嘅 卡通片嚟嘅， 卡通片嚟嘅。 系啦，咁佢咧套戏片咧里面咧佢个造型咧，你大多数咧都睇唔到佢对眼角， 咪好似龟乌龟嗰啲啊？ 嗱，即系类似啦，不过唔系龟嚟嘅。 你系咪想讲忍者龟啊？芬姐，你头先系咪想？ 系啊， 但系睇唔到眼，忍者龟睇到眼噶， 佢都有戴到条嗰啲 咩遮住只眼。系啦，其实啱噶，阿芬姐嗰个谂法系啱嘅。咁佢哋呢套电影咧，里边嘅卡通人物咧，都系有眼罩嘅，嗱，呢个好咩噶啦？ 有眼罩，卡通片拍摄多过一集嘅。 系啦，拍摄 翻第 一集嘅。 咦，考起喎、 啊？你系咪肯定系四个字噶，阿田？ 系啊，我望住紧个 四个字，睇唔到只眼噶。仲有冇多啲 tips 啊？ 系咪讲一家人噶个故事？ 系啊，系啦，啱。 睇唔到眼嘅咩？睇到眼噶。 我几肯定，如果我同你估紧同一样嘢，你系咪睇紧香港个译名咧？你上网揾嘅时候。 咁 嗱，佢系咪着住？ 通常都系咁叫佢噶噃。 哦，佢哋系咪着住红色嘅制服嘅咧？ 梗系啦， 梗系啦， 咁就唔系四个字噶啦， 系啊，就真系唔系四个字，五个字嘅应该套戏名就系、是。 但 系 佢哋睇唔到眼噶咩？ 即系佢哋有戴住眼罩， 有戴眼罩咯。 系咯，眼罩睇到眼噶嘛？点会睇唔到眼啊？傻猪， 好 五个字嘅，五个字嘅， 系 啊，睇到眼嘅。 好， 呢个新啲嘅，呢套阿芬姐唔会识嘅，应该 系 啦，因为卡通片阿芬姐呢个冇乜印象，应该。不如我俾几个 tips 你拣啦， 好 唔好啊？一套咧个名咧就叫做。狂人特工队，一个就叫做傻人特工队，一个叫超人特工队。 超人特工队， 好嘢啊，芬姐，犀利犀利啊！纪念品咧就可以送翻俾你啦。 系啦，冇错，系啦，因为咧呢个超人特工队咧就真系讲紧咧一家咧五口咧，佢哋又真系着住头先讲嗰个紧身战衣啦，红色啦，同埋佢哋都会戴咗个眼罩嘅， 黑色嘅眼罩。 系啦，冇错啦。咁啊，但系因为佢虽然戴咗眼罩咧，都系睇到只眼嘅，所以其实咧系啦，系睇到嘅咁样。咁啊，芬姐恭喜你咯。 好啊， 系啦，超人特工队，好啦，多谢你吓， 多谢晒芬姐嘅电话，系啦。 好啦，我哋再 恭喜晒。 系啦，好啦，我哋再听第二听众啦，蔡太。 系你好， 太太你好，系啊，咁啊有阿祖啦，有豪仔嘅，咁你想拣边个啊？ 我揀你啊，豪仔。 好，多謝你，你揀我真係。咁咧，我 唔係講得，我揀你啊。 係啊，冇錯，我就中意佢嘅曖昧真係。我呢套咧，佢都係咧有幾集嘅喎。 Okay, 有幾集嘅，我都唔記得第四集定第五集啦。不過唔緊要，總之有幾集。即係 個名㗎嘛， 係 咪？ 係啦，係啦，有幾集嘅。咁咧，佢就每一集咧，佢都會有一個好經典嘅場面咧，就係、是。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嘅。 我成日都要跑嚟跑去。 每一集都要跑嚟跑去，同埋咧越跑越高嘅。佢有一个好经典嘅场面咧，就跑，跟住跑到一个好高好高好多级楼梯嘅广场上面咧，然后你就会见到佢咧就向住，哇！成个镜头咧喺度举高两只手，好似话耶，我得咗啦咁样。咁咧，而且佢仲有好经典嘅一幕咧，就系咁打啲猪肉，系咁打啲猪肉。 咁犀利打豬肉， 系咁打啲豬肉， 系咪兩個字噶個戲名？ 系啊，兩個字噶咋，兩個字噶咋。咁咧，佢係一個好經典老牌嘅即係明星嚟噶啦，係啦，演員嚟嘅。 我會 佢有英文出名啲。 有兩樣都出名嘅，兩樣出名嘅。咁啦，佢每次咧去到戲肉嘅時候咧，佢就唔著衫噶啦。 係啊，好重要嘅呢。 好重要噶，佢就唔著衫噶啦。係啦，好緊張噶。不停跑，不停喺度跑，然后佢就 跑嗰个系男人嚟嘅。 系啦，佢因为佢一定要不停跑嘅。佢最经典嗰一幕咧就系由条街头行跑到街尾，跟住跑住好多级楼梯，然后跑上一个广场度，跟住举高两只手咁样嘅。 最大问题。我都好少睇 戏。哦，呢套好经典噶啦。 系啦。 咁咧，如果系咁嘅话，嗱，如果 演员佢啊，不如好唔好？ 唔系，如果我哼个音乐俾你听，睇你得唔得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史泰龙主演嘅。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啱啱 系啊系啊。 好，史泰龙啊。 哒哒哒。 两 个字嘅，两个字嘅。 两 个 字啊。 系啦。 Rambo 啊。 唔系。 系啦，另外一套嘅啫。 得两，佢有两套都好经典嘅，一个 Rambo。 呢套系讲打拳嘅。 系啦。得得得！ 哎呀， 得得得！ 好，第一个字系落字。 我俾三个 tips 你。 又嚟又嚟又嚟。 好啦，你觉得呢套 落夫？ 系啦，呢套电影系落夫啊，系叫做 落华新村啦， 落华定系落奇咧？ 落奇， 落奇咁都估到犀利啊！蔡太，恭喜恭喜恭喜！ 我觉得自己好蠢啊！ 唔会，呢套一来啊嘛， 噏到口唇边噏唔到就噏唔到。 系啊，头先讲嗰个经典就系佢每一次要训练嘅时候咧，佢就会喺费城嗰度咧，喺条街度佢就跑，跟住跑上去咧嗰、那个即系好高嘅广场上面咧，就振臂高呼耶咁样咧。咁所以呢一幕就后来好多唔同嗰啲即系中意做嗰啲打斗动作嗰啲电影咧，都一定会学佢嘅，一定会咧就有啲喺条街度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嗰啲场面，嗰、那个训练嚟嘅真系。OK， 喂，恭喜你。 明珠台睇过噶，不过噏唔出个名。 唔紧要， 有时真系噏到嘴唇边嘅。 系啊，证明你系阿田啲 friend 嚟嘅，大家都系一样。睇完之后咧，就当新戏咁样欣赏咁就好啦，真系。好啦，恭喜你啊！ 好叻女噶，你多啲欣赏佢啦。 我哋欣赏佢啦，已经系啊。好啊， 多谢蔡太， 多谢蔡太，拜拜。好，好啦，我哋而家听下彤彤啦吓。 Hello， 彤彤你好， 彤彤 你好， 你好啊。 彤彤你几多岁啊？ 六岁 啦，好，咁我就出翻一个咧啱六岁小朋友答嘅问题啦。 好啊， 唔系卡通片嚟嘅，唔系卡通片，不过你都有机会会睇过噶、哦。呢套戏咧又都分开咗好多集，啲人咧成日都要跑嚟跑去，避嚟避去。你睇嗰阵时咧，可能会觉得好惊，甚至会见到一啲已经绝咗种嘅嘢添。 哎呀，绝咗种噶。 有啲咩绝咗种啊？老师教 系喎， 恐龙， 恐龙咁嗰套戏叫咩名啊？五个字，可有冇睇过啊？阿彤彤妈妈，佢有冇睇过啊？ 佢冇啊，佢冇睇过啊。 系可能六岁未知啊，真系。 系啊，但系呢个起码佢答到恐龙啊，系咪？ 系啊。 咁妈妈，我讲紧嘅呢一套系列嘅电影应该系边一部咧？ 系咯，妈妈答得唔得啊？ 有冇 tips 啊？妈妈都好少睇戏。 系咩？ 嗱。你都知道 讲恐龙、 啊，讲恐龙、啊，讲恐龙噶、啊，佢就呢一， 哇咁样咧， 系啦，同公园有关嘅， 侏罗纪公园。 侏罗纪公园唔系咁难谂啫嘛，呢套电影都横跨咗几十年，每一集咧每一套都有再重拍过啦，都系经典嚟嘅。 系啊，好啦，彤彤啊，咁你会唔会想试下睇下呢个侏罗纪公园啊？ 你话想系啦，咁好啦，我哋可以。 侏罗纪公园你知唔知讲咩噶？其实系讲咧有好多猪咧，佢就敲住个锣。就希望啲人咧就记住佢， 所以你靠埋人哋啊，点话？好啦，多谢晒彤彤，同埋多谢晒彤彤妈妈嘅电话。 系啦，嗱，我哋休息一下啦，跟住我哋继续听电话18723888。我哋今日讲咧就荷里活嘅电影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知就由本源族族长带你探索。 一日光同一日爱，同一日今日一日欢呼，请相信。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只问珍重，即还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 安仔话近期喺大家嘅对话中，或者喺社交媒体上面所发布嘅，好多人都表达紧对前路嘅未知同埋担忧，而佢选择用音乐陪伴，同提醒我哋前面总有希望。 闭上眼睛可看到。 作曲陈建安，填词周耀辉，编曲监制 Agent Chen。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六位，陈建安未知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我哋又继续翻嚟啦，个芬莲都喺度啦，系咪啊 ？Hello， 系啦系啦，好啦，我哋继续咧听听众电话啦，呢个叫做阿静，阿静， 系， 系你好，你多唔中意睇荷里活电影噶？ 以前嗰啲咯，人鬼情未了啊！嗰啲咯， 即嗰个阶段， 冇、哦、问题，冇问题。 我本身谂住咗个题目就系人鬼情未了啊！啊，俾你讲咗，但我哋试下搵嗰个 generation 嘅同你分享啊！ 系啊，系啦、啊，好啊，好啊，咁啊，你拣边个出题目啊？ 阿祖啊， 好啦， 好好，呢套系经典嘅， 系 四个字， 好， 最主要咧，其实成套戏都系讲男主角嘅， 系， 而佢中间咧出咗一句金句。是跟朱古力有关的。 哈？哦，是是是。 朱古力有关。 这个男主角是成日都会跑来跑去。 是又是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但他就有点不同的。他很多时候都一个人跑来跑去。这部戏也成为了那届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是 的。而他的朱古力跟他妈妈有关的。 没错。 呢、這个演员咧，而家都仲有拍戏啦。 今年嘅奥斯卡佢都有提名最佳男配角噶。 嗱，咁我俾个 tips 你啦。 系啦， 唔使唔紧要，一定俾个 tips 你。呢个男主角咧就系 Tom Hanks。 Tom Hanks。 Tom Hanks。 系啦。 系啊，佢都系放跑。 四个字嘅。 系啦。 系。主要是讲男主角多噶， 系讲最主要整个故事都佢， 全部都系佢， 系啊，因为连嗰套名咧，嗰套戏名咧，都似系呢个角色嘅传记咁样嘅。 传记，我俾啲电视真系冇乜头绪喎。 如果你有睇《人鬼情未了》，系同一个年份嗰几年嘅嗱，如果我话传记嘅话咧， 金正传啊， 好，金正传未传啱咯，嗱就系讲紧咧呢一个男仔去跑嚟跑去，因为讲系跑步嘅故事啊嘛。点解咧会同朱古力有关呢？因为其中呢套戏里面其中一句金句咧，就系佢妈妈教佢嘅，话 life is just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就好似咧你嘅人生就好似一盒朱古力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佢成为最佳男主角嘅其中一 套。系啊，你永远都唔知道你会食到边一粒， 系 啦、 啊啊， 苦定甜嘅，好叻啊！你阿静，你俾啲信心自己。 系，其实识噶嘛， 就系呢、這个。个阿金正传， 俾啲 贴纸 我噶， 啱啦，咪啱啦， 亲子活动添，变埋 系啦，好啊，恭喜晒你咯，好唔好？ 多谢晒， 多谢晒，拜拜。系啦，阿金正传，好，跟住我哋嚟呢个系子朗，子朗， Hello，Hello， 子朗你好， 子朗你好， 子朗 问定先，你几大啊？ 十一岁 ，OK。 你睇过最旧嘅荷里活电影系边套啊？ 去睇新啲嗰啲，冇旧嗰啲咯，睇新嗰啲咯。 佢都唔识点分，我谂 系咁样啊？得噶啦，我哋明噶啦，系啊，你拣边个啊？你拣边个？ 猴仔， 好，我呢个真系好容易啊，保证你一定估到嘅。佢咧个男主角就咁样嘅，佢就识飞嘅，识飞嘅， 嗯， 但系冇盔甲喺身嘅，冇盔甲喺身嘅。最重要系咩咧？佢个头 gel 得好行嘅， 系。 俾你估， 你可以问问 两个字，套电影两个字， 两个字，佢好 超人， 好大特 色，超人，冇错。 恭喜晒！ 我都未讲话底裤着喺出边，佢已经估到啦。 系啊，子朗话呢啲对佢嚟讲容易啦，系咪？ 但系子朗，你系自己睇过超人定系头先你隔篱有人通水噶？ 隔篱有人通水。 系啊， 隔篱嗰系边个？ 阿妈。 系、啊，但系你睇过超人未噶？ 未。 真系未啊？因为佢新嘅都有拍过，其实超人。 系咯，都冇可能少睇啲电影、啊。 但你知唔知超人系点样样噶？你知唔知超人系点样噶？ 唔知。 即系底裤着喺出边有 S 喺个心口度嘅，有冇见过啊？ 有 哦，有。 咁、 哦、 你有冇睇过另外一套咧？嗰、那个底裤凹喺块面度嗰套咧？ 哎呀，唔好教坏细路啊！ 十一岁啦，讲笑啫， 讲笑啫嘛， 咁有得笑啊？ 嗰、那个唔系阿祖啦，同埋冲凉嗰阵时啦， 唔系我出街都系咁噶。 系啊，好啦，你叫你妈妈带你睇下以前经典嘅超人咧、 哎，好啊好啊， 系啊，好好睇噶。虽然啲特技而家相比你就会觉得几好笑嘅，但系咧嗰个男主角好有型噶，真系系啊，基斯道快利夫吓， 多谢晒， 多谢子朗， 拜拜。 好啦，我哋又再系啦，拜拜。嗱，原来我哋都要出到咧比较经典咧，我谂大家就容易估到，系啊，真系会容易啲。好啦，再听下个听众电话啦， 睇你啦，田 艳芬。 系 ，Hello， 艳芬你好， 艳芬 你好， 系啊，你好啊，有阿花田嚟同你玩啊，而家。 阿艳芬啊，你都有睇电影噶嗬？ 有啊，但系咧就俾啲钱啲嘅我啦。 好啊，一啲咁讲啦。 嗱咁样嘅，就算你唔去睇电影，你喺市面咧都会睇到呢个电影里面嘅嗰啲叫副产品出现嘅。 系，嗰啲商品好多嘅。 系啦，嘅商品四个字， 咁、 你有4蚊或者啲酸啊，或者等等嘅嘢啦，我唔知啦。你都会见到哇，已经好 hit 嘅嗰啲商品咧，佢、哋都成日攞嚟玩嘅咁样。 系咪女仔嚟噶？ 打嚟打去，唔系女仔。 哦，唔系女仔嗰、那个。 是喎，係拍咗四集㗎。 拍咗四集，我又唔知佢拍咗幾多喎。總之四個字啊，男嘅呢個電影。 四個字係咪新㗎？ 呢 套 系1977年 开始拍，1977年哦， 系啊， 咁耐噶啦， 哇，咁耐噶啦，即系你会见到佢打嚟打去噶，四个字， 哦， 你 有 指我啦， 同宇宙嗰啲有冇关系噶？ 啊，都好似有关系 嘅，哦，我知啦，我知啦，系啊，系啊， 英文名就两个字嘅， 系啦， 系啦， 系啦，中间 名就两个字噶， 英文名，因为佢有，即系头先，譬如我哋话咧，洛奇咧，英文名就 Rocky 咁样咧，咁啊有英文名啦。 佢呢套咧就中文名咧就系 4个字，英文名就两个字。 其实佢唔止拍四集 啦，咩话？我哋 拍咗九集， 系啊，唔止四集噶， 拍咗九集。我头先谂紧另外一套， 系啊，同埋佢咧最特别嗰个武器咧就系、是、有把风扇， 系啦， 系咩嚟噶？ 艳芬有冇睇 泰山啊？ 唔系泰山、啊，四个字噶、 啊，系啊，泰山啊，泰山个声系点样咧？泰山嗰只，哇！系啦，佢呢个就黄黄黄。 嗱，你谂下同宇宙有关。 阿展，俾多啲 tips。 我俾个音乐你听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艳芬， 噔噔噔噔。 有冇头绪啊？ 攞把激光剑斩嚟斩去。 好，咁我俾个名你啦。英文名系同星星有关嘅，系同打仗有关嘅。 打仗有关，唔系国王与我嗰啲啦。 好啦，我哋出， 唔系， 我哋不如又俾三个戏名你估啊，要唔要？ 三个戏名嘅艳芬， 嗱你听住咯， 三个戏名我 一个就叫做咧地球大战，一个叫做足球大战，一个叫做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啊！ 星球大战沙窝就系啦，恭喜晒 你 啊，艳芬！ 多谢你啊，豪仔！ 讲啊，你打嚟， 多谢我 哋 三 个 啦，我哋又高兴真系。 多谢晒你哋三位。 系啊，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Thank you， 好，拜拜。 大家咁话， 拜拜。 系啊，喂，我哋三个接唔自己玩啊？ 不如我哋同阿田，我哋你谂到个啊，你嚟啊！ 好，我哋自己玩啦。 你啊！ 我得一个 tips 嘅啫，大家一定估到嘅。嗰、那个男主角成日伸只手出嚟嘅， 成日伸只手出嚟 ，ET 外星人 唔系， 佢都成日嗰个外星人成日都要， 系咯， 要翻屋企， 成日伸只手出嚟嘅，你一见到佢就话系，佢一定系咁嘅。 哦，好啊， 我呢个我谂住好易嘅啫。 有咁多荷里活电影， 唔系呢个男主角 即刻噏到另外一套。 佢只手指系咪？咪星球大战嗰个咯，唔系咩？佢两只手指黐埋咁样噶嘛？ 嗰个 E.T. 外星人点会系星球大战？你又捞乱咗。我话呢个男主角，佢系永远都会伸只手出嚟啦，就成为咗佢个标记噶啦。咁样噶， 伸只手出嚟， 伸只手掌出嚟。 Harry Potter， 你想讲 Iron Man 啊嘛 ？Iron Man 咪成日伸只手出嚟咯。 唔系啊，但我想讲头先我讲嗰两套戏个男主角都系成日伸只手出嚟噶，所以你唔可以话我哋错噶。只不过唔系同你谂嘅嗰个一样啫。 咁我谂住一个 tips 就搞掂啦嘛。 但系呢个啱 ，Iron Man 即系伸只手出嚟。 系啊，伸只手掌出嚟。喂，但系唔紧要啦，阿田你最尾你系咪成功购物啦？已经。 我成功咗咯！我而家喺 条 街度企喺 度 半个钟头同你做节目噶， 太好啦，真系。 咩地方啫嘛？ 系啊，唔系咁，总之咧就我，因为我头先想睇你个实验咧，究竟需时几耐？咁而家咧， 成个过程排队都应该排咗有成25分钟噶啦，应该系咪？ 唔止咩啊？我搭半之前就先，跟住话哎到我啦，跟住到新闻噶啦嘛， 系啊， 所以我应该系排咗半个钟头起码。 系啊，好啦，嗱咁所以咧，今日阿田咧就同我哋落咗去街市，又见到个情况啦，超市嘅排队咧都见到佢嘅。咁啊，听日咧我哋睇下。阿田仲会去边度咧？同我哋再打探下啦 好啊，听日再同你倾啊，拜拜， 拜拜，拜拜。咁啊，如果咧你头先听完我哋讲啲荷里活电影咧，有啲即系情怀勾起翻嘅话咧，喺屋企可以播一部剧 啊。啱啊， 听日再见， 拜拜。